湾寻晚在大角咀拘捕两名涉嫌贩毒的外籍男子，检获大约是80公斤的可卡因。海关指出，犯案手法同今个月另外两宗检获大量可卡因的案件相似，连同今次案件一共检获42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4亿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带来不稳定天气，位于广东西部的雷雨带正逐渐向东移动，预料会在中午前后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骤雨，间中有狂风雷暴。中午前后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今晚转吹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较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55点，跌237点，成交金额17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2点，升4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中国平安93.85元，跌5毫；腾讯控股386元，跌4.6；华夏沪深346.05元，跌0.5元。金沙中国43元跌9.5毫，中移动75.1元跌5仙，银行娱乐59元跌0.5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4，英镑10.149，瑞士法郎7.698，澳元5.529，加元5.829，新西兰元5.229，欧元8.7762。每百日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85。港金现价报11,990元，跌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07美元，卖出1,28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七行到南，去翻观塘方向咧，近住理工大学第三线有坏车阻路啊，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受到坏车阻路影响，七行到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三线咧，而家系封闭，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返九龙，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大榄上车。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粉岭公路去返九龙，近住南华埔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粉岭港铁站。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各位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明明早计划。 苏动音乐，苏动洪卓立。 比较特别嘅系，真系都几严重嘅感冒病着陆嘅，去录，因为又唔想再甩 schedule， 咁但系出咗嚟。大家又覺得唔一定要好似以前咁好唱歌咁樣去處理，反而係好似講嘢多啲，即係講故仔多啲。我諗呢樣嘢係最同以前唔同咯。 每首歌都有一個故事。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到5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Eric 嚴瓊騷動音樂。 喂，老公，扣翻好條安全帶啦！ 轉個彎就到，唔使咁麻煩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的。 知道啦。 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又一日，不开心又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报个天气先嚟。 早晨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雷暴警告咯，系啊，敲住大家啦吓， 咕隆咕隆咕隆， 去到1点钟， 即系我哋呢三个钟头嘅节目咧，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啊，系会生效嘅， 即系咁讲噶啦，假期就嚟落雨啊嘛， 对边个系假期啊？ 听日咯， 听日系假期， 对好多嘅我哋嘅听众嚟。讲都系假期嘅， 系、哦、完全唔记得咗，听日系劳工假啊！ 跟住咧，琴日咧， 我要翻工 嘅。琴晚咧，永永同我讲啦，啊，妈咪听日咧劳工假期咧，唔知唔使翻，好开心啊！ 学校放唔放假噶？ 放红假期咁啊！跟住话，我话你哋啊，啲学生啊，你有咩理由啊？关你咩事啊？你哋系学生都唔系劳工， 佢哋都劳动噶。 跟住佢咪话咯。我哋日日啊翻学都好劳动啊，都用脑嘅妈咪。 系啊， 我但系你冇赚钱都冇啊嘛，你唔辛苦，你唔使 serve 啲咩噶嘛。 佢要 serve 你，好辛苦啊。 跟住佢就话：咁唔使 serve 你啊，咁样。 义工唔系劳工嚟噶，而家。 跟住 翻去都系劳义务劳动噶。 但系佢跟住话：唉，但系又落雨啊！佢知道天气，听日天气麻麻地咁样。 系啊，佢出去玩水上活动咯。 哦，系啊，去淋雨啊。 系咯，淋雨 OK 噶， 真系。好啊，要咁决定啦。 但系我觉得我哋应该加埋除咗呢个29度气温系室外气温。可能我哋应该有一个室内嘅气温啦，因为我哋直播室里面咧，即系由于泼扇公主长期存在嘅关 系 咧，你需唔需要都话俾大家听咧？究竟系咩原因驱使你咁热咧？而家？ 因为个直播室嗰个叫做我哋之前有维修，咁咧即系大细冷气，即系妈嗰个叫妈仔冷气啊，我哋有即系嗰啲交通灯有妈仔灯啦，我呢度有妈仔冷气，隔篱房做主打，我哋咧系。第二個房， 我哋係 即係食啲水味咁樣， 我哋二房嚟嘅，係啊，咁咧就褪咁啲過嚟，咁就係由於褪咁啲過嚟咧，咁啊俾曬大房咧，我哋剩翻執咗水味啊，咁所以咧比較係啦，比較焗。 而你就可以見證到咧，大自然嘅環境係點樣適者生存啦。唔同嘅物種，佢就會喺呢個唔同嘅氣温裏面有一啲唔同嘅變化。例如我哋有啲大河馬咧，就真係而家要長期浸喺水度啦，好熱。 我要，如果唔係我 死，因為哇，你走出嚟喎，冷氣廣告喎。 如果唔係我死，我要個冰鎮版。 黐線， 你長期需要啦，嗰個就好似咁怕熱。 而好似我哋呢啲啊，優秀嘅物種啊， 你就話咦，而家天氣好咗喎。 係啦，而家呢個天氣對我哋講啱啱好啊。 嗰件咁嘅雨褸風褸咧，唔使再。 冇错啦，我头先本来漏咗件风褛喺车度，我仲谂紧使唔使攞翻咧？突然间想一想，唔系，最近直播室个冷气根据我嘅身体而调节咗，哇！我而家真系好舒畅，我而家觉得啱啱好啊，好舒服啊，真系 完全冇影响 系 咪？ 系啦，阿祖就只系保持住一副嘅冷静。 唔系因为佢长期唔够瞓咧，佢都尖寒尖冻嘅。 唔系我 OK 唔系，我觉得焗咯，我头先咪讲咗咯，唔中意焗咯，我唔怕热，但我唔中意焗， 你唔怕焗。 咩啊？你有冇听人 讲嘢噶？佢唔怕热，但佢 怕焗，所以我同佢讲话，我唔惊啊！你除啊！ 你玩够嗰个麦未啊？ 唔系我左听，唔知做乜嘢。 我见到你咧，好似嗰啲歌手开演唱会咧，揸住个麦声咧，嗰啲 rock star 嗰啲咧，度死鹅死鹅咁，我话我头晕啊！ 我而家见到红馆有空档，我都谂住去噶， 系咪啊？ 系咯， 就凭你，你即管真系去试下， 可唔可以争到佢翻嚟？ 唔系啦，而家小春都争紧啦， 唔止啊，好多啊，嗰个候选名单啊， 好多人噶。 有機會啊，龍督笑啦，阿 Bob 亦都話有人講啦，跟住 Jason 陳柏宇啊 ，Rubber Band 啊，其實仲有好多嘅人咧就疑似，因為九月咧本來咧就許志安嗰個紅館檔期，咁就吉咗出嚟而家，跟住大家就會嘗試去搶啊，邊個搶到咧？我諗好快知噶啦。 其實我點解唔試下搶完之後？我哋分租翻出去。 好，我好想问下，你觉得你凭咩同我头先讲嗰一扎嘅歌手啊、明星朋友去抢咧？ 等先，公平公正噶嘛，冇话边个系可以去。 佢唔 系 边个？ 唔系公平公正咧，人哋真系有数计噶，因为咧佢哋会睇翻。如果唔系，点会话红馆嗰个期咁难攞啊？有阵时咧，啲 artist 朋友话：我申请咗七年啦，我都冇啊。系因为咧，佢又会睇翻可能你 嘅受欢迎程度啊。 唔系啊，佢会喂咁，佢都一个场地嚟噶嘛，佢都会谂下啊，究竟你啊几耐之前开过啦？亦都会谂下你个叫。叫做歷史如何，他當然希望有個場地在度嘅話咧，就有最多人會入場睇嘅 show 就做出嚟咁樣啦。 哦，咁怪唔得之， 咁一定要俾我哋啦。 咪就係咯，我哋第一次， 第一次啊嘛， 亦都係最後一次，難道你覺得你最第一次會有第二次？ 我哋第一次係咪先應該俾啲第一次嗱？好似阿豪仔嘅馬拉松比賽咧，咁佢都係嗰啲馬拉松， 係啊，大阪馬拉松第一次報名嘅有優先㗎。係 啊， 哦， 係咪先？ 我諗住， 但我見頭先我读嗰扎人都有好多都系第一次啊， 系咩？ 好多都有 第 一 次 啦， 系第一次。不过阿 Bob 就话我都唔知有啊， 系咯，系咯，咁样。唔系我哋入咗纸之后，再租翻俾阿边。 即系咁话， 可唔可以用个人名义嘅咧？但系我哋而家要开间公司先至可以入到纸。通常佢哋咧成日都话乜乜赞助，跟住就乜乜就出版咁样噶嘛。我哋边个 快活人赞助咯？自己赞助自己， 即系自己落翻条粮出嚟啊！ 唔系我谂 圆红馆呢个梦，我系咯，会想噶。 我谂如果要将呢个档期吉俾人嘅话咧，佢应该系有当然第一优先嘅机会。 点解咧？ 系啦，即系大家会好想再睇佢啊嘛。 佢系边个啊？但系 而家咪播紧佢只歌咯。 哦， 啲人就会觉得如果安仔唔做嘅话，交俾佢系最适合嘅。 佢系边个咧？咁 佢咯。 听啦， 哦， 你仲未听得出咩？ 听唔到啊！ 哎呀，睇怕都要我读歌王，经常都要搞搞 你啦。等人唱啊！原出既定行程，天天系 baby 赞，味道照例平平。朝九晚一八，娱乐声跟步令，但夜里的身份，我自己可决定。名字震撼全城。仍未光灯作证，跳进无影里，谁动我星星为巨星人？把周末发闪 ，dance 爱上专一圈，接触爆炸点 ，dance 要留半边天，出发之挑战一面，尽量表现 ，dance 全石与碎片，越晚越更闪。完成身体里的妖精渐渐揭露原形，天生这姿态用猫猪的性命，入着眼的心声，不要专家鉴定，名字震撼全城，用美光灯作证，跳进无影里，随同乐声声为巨星，接触爆炸点 ，dance 潮流半边天，出发之挑战一面，尽量表现 ，dance 全石与碎片，越晚越更闪。 静，仍未光阴作证。跳进露影里，除龙乐声成为巨星。 考下你呢只歌里边究竟佢跳咗几多次舞？ 佢系由 一只歌里面跳几多次舞？你呢个咩问题啊？ 佢讲咗几多次 dance 啊？ 哦， 呢个系两个问题嚟噶。 咁啊，即系佢跳咗几多次舞咯？佢不停喺度跳 dance 先叫跳舞啊 ，dance 啫嘛 ，dance 咪不停跳舞咯。 哦， 系咯， 哇，你啱嘅，你都好啊。 起碼有十次啊！ 起碼啦，咪先鄭秀文啦，一夜成名啊，真係。如果一夜成名啊，好容易嘅啫嚇，你只需要做翻少少即係正常人唔會做嘅嘢咧，聽朝你就見報噶啦。 哦，咁又 節目都會討論噶啦嚇。講緊又係咧，嗰啲生仔要考牌嗰啲啊。我今日睇個新聞嘅時候，我非常懷疑堅定流噶，個媽係咪咁變態啊？跟住我就諗啦，我係阿爸，桂花田又係人哋阿媽，究竟有冇做過呢啲咁嘅行為咧？即係究竟係咪？我哋如果冇做嘅话，系咪我哋唔够爱我哋嘅小朋友咧？ 哦，咁要讲嚟听下啦。 系啊，真系 唔够爱咁大件事。 我有啲咩冇做到啊？ 细路仔饿，细路仔饿唔饿得嘅？ 梗系饿得啦，点解唔饿得？ 细路仔唔饿得个，啲阿妈话 嗱，好 细路仔唔饿得嘅喎，真系。 细咩？有一种饿叫做阿妈或者阿嫲或者阿婆觉得饿啊嘛。 系， 有一种冻就阿妈觉得冻啊嘛。 系，冇错。 你话饿。咁係佢自己阿媽或者阿嫲或者阿婆啊， 我鍾意你呢個講法，係啦， 但我覺得好準確， 好準確， 係啦。 有陣時你明明見到呢嗰個小朋友呢，即係明明佢已經係飆緊汗勢有 S 㗎，你明白？阿媽都話唔好一定要著外套，有冷氣啊，唔好冷親佢啊，圍住條頸仔啊。但你明明跟住我摸佢背脊，我唔係喎，佢件衫入邊濕曬，濕就唔得㗎啦。而家要即刻換，唔係又會攝身，即係所有嘢都阿媽話曬事㗎嘛，係咪先？ 係啊。 但其實你一早唔著咁多衫，咁咪明白？流咁多汗咯， 一陣著咁多衫咪凍到個起雞皮㗎啦， 真係永遠凍。阿媽覺得凍， 阿媽覺得凍，阿媽覺得餓。如果阿媽同埋阿嫲同埋阿婆咧都覺得餓嘅話咧，哇個仔一定會好肥啊！呢個係結論嚟㗎。 好啦，嗱咁佢今次係咩咧？就阿媽覺得餓嘅，佢咧就話喺個美式快餐店嗰處，咁咧佢就話好多人喺度排隊啦。你知啊，佢要攞飛仔咁樣㗎嘛。嗰晚咧有個即係網民咧，佢就準備。排到佢嗰個 number 啦，哎一二三，咁咧佢就攞張飛仔咧，準備去攞佢嘅軟雪糕。 好啊， 終於等到有杯軟雪糕啦。說時遲，那時快，武俠小説一樣嘅劇情。當佢右手正要攞雪糕杯嘅時候咧，突然間左手化如閃電啊，猶如一道咧白馬過隙，衝一聲咧。有一隻屬於阿媽嘅手咧，無法可收拾的一對手， 好多手毛噶， 就搶咗嗰杯雪糕杯。 哦， 跟住個網民呆咗， 即係搶人哋嗰杯雪糕杯。 係啦，個網民呆咗，佢話咩事咧？呢位娘親， 我係收好 雪糕杯係我嘅喎。 係係啦。 跟住咧，個媽又攞走咗，然後仲話我嘅。咁然後咧，佢再望一望對方嘅 number， 佢都以為自己睇錯啦。 係係。 佢話唔係，我咁都睇錯係嘛？跟住望一望佢，阿姑。你个 number 廿个之后， 廿个之后，哇！佢 相差廿个， 即系佢十同二四十， 系啦，十同三十， 哦，十同三十系啊。 阿姑，你个数学想玩我咩？ 十同三十 系啦，咁啊争成廿个 number， 跟住佢话：喂，唔系嘛？你咁样都攞咗我杯雪糕杯， 你摆到明打尖啦， 系啦。咁佢就话啦：阿姐姐，即系争廿个 number 咁样， 未到你， 系啦。 跟住佢点样回应咧？ 系啦，嗱。如果呢个对话系真嘅话咧，哇，真系冇得输。 系啊嘛，冇啊，我估冇爱啊，真系实太伟大。 冇爱啊嘛， 系咪啊？头先就一嚟咗个讲饿啦， 同埋 咁即系话 个仔又唔饿啦。 杯雪糕肯定就系买俾佢个仔食嘅。 系， 由于佢个仔系咁扭计，跟住不停咁喺度搲啊，佢有肚饿嘅，可能咧佢就会同啱啱攞住手上面十号飞个阿婆，唔知边个讲啦，个网民讲，唔好意思，我个仔真系好饿，佢一日都冇食嘢，佢全靠呢杯雪糕先可以维持，佢血糖低啊，你明唔明？可唔可以让一俾我先啊？咁样 小朋友都有糖尿啊，定系唔知咩乳水不平衡啊？ 血糖低啊，我咪血糖低 啦， 可唔可以 两个雪糕俾我，知道我二十个头丑之后嘅，但系 你打我仔啊，百五磅啊，佢唔食嘢佢会死噶，你俾佢食嘢啦， 都唔想佢一喊咧就全座大厦都听到。 有冇话个仔几大啊？ 哦，个仔话六七岁咁样咯，好似话系啦。咁当时咧佢就攞咗 个纸箱，系似六七岁， 系啦，佢就攞咗个雪糕。咁咧个店员咧都呆咗，因为店员都有份派雪糕又睇飞噶嘛，跟住佢都望到争廿个。咁然后咧佢就话我仔好肚饿啊。咁然後個店員咧就據講有質疑，佢就話：唔係喎，姐姐你爭廿個飛未到你喎， 係咯，你都要排隊㗎。 你個仔肚餓，係啦，咁都要排隊去攞嘢食。 咁我媽咧就用咗桂花田嘅內容，但係就用咗桂花田平時嘅語氣，而唔係頭先個語氣。 哦，即係咩咧？ 即係浪禮好多嘅。 即係咩啊？我仔肚餓啊嘛， 你唔係唔俾啊話？ 係啊，你唔 由得佢啊？ 大人大姐你等得㗎， 係啦， 廿個啫嘛，全部都等咯。我個仔而家肚餓啊嘛。 咁媽咪嗌我杯又好唔好彩啦？嗱，同我仔嗌我杯 做得好，做得好， 好嘈啊！系啦，节目一早已经 各位牙医嘅饭盒攞得唔错，攞得唔错， 系 啦。不过佢最尾个剧情咧，就真系扭转乾坤嘅。佢就已经讲咗啦，我仔好肚饿，唔通由得佢咩？话已经好劲啦，即系我心谂瓜鬼事俾个仔肚饿。 系啦， 好啦，但系佢最后咧又从善如流，切，最多而家俾翻佢啦。 点解啊？ 又递翻佢，又已经用咗好一橛噶咯。 即系个仔舐过之后， 唔系啊，佢冇舐过嘅，应该即系大家互传咧，嗰个 雪糕开始融啦， 喺个空气咁样来来回回，已经滴汗噶啦。 请各位福尔摩斯拉谂下啦，而家气温几多度啊？起码都卅度啦， 系啊，就算室内啊， 咁头先嗰个对白有分别，就有。店员质疑过，喂阿姑争廿个，事主质疑姐姐个樽啡系我嘅，到我阿妈身边做咩啫？肚饿而家唔得啊咁样，嗰度已经几多秒啊？ 已经系可能三十秒啦。 系啦，个细路拎住咗啦，然后最尾 个细路已经拎住咗， 拎住咗，然后佢话切，要咪俾翻你咯，跟住就俾翻杯雪糕佢，跟住个事主就惊艳啊！小朋友的手指已经黐住开始融化嘅雪糕， 系 大感呕心，无奈之下。唔要啦， 你食啦， 你食先啦。 俾你啊，而家我让你，我个仔饿死我都唔要杯雪糕，你要啊，你要啊，你要。 系啦，系啦，系啦。然后阿妈再继续进击的阿妈。 吓，喂，人哋已经俾埋嗰杯雪糕。 冇错， 其实佢可以 仲可以进击啲咩咧？ 原因喺边度嚟？ 系啦，嗱，呢个梗系认抽，我都系嗰句。如果是真的话呢、这个妈真是。 好讲来听下。 个老公不知道怎么顶的真 的。由于已经开始融了那我那个进击的阿妈肯定说喂姐姐融晒我怎么吃啊你给个杯来呢那样。 个意思呢就是 近 的。近的。但是他再要进取一点。 要多杯。 不是个港妈就说了。你一句对不住啊或者不好意思都没有讲的。 佢同边个讲噶呢句说话？ 佢系同嗰个原本攞雪糕嘅嗰个事主啦， 被打尖嗰位朋友， 被打尖嗰个朋友啦，佢话你一句对唔住或者唔好意思都唔讲嘅你，然后仲要加多句，真系嗱匪夷所思 咩啊？ 佢老公唔知点忍佢，佢话我点知你咁大个人都要学细路仔咁食软雪糕嘅啫？ 刘定坚啊， 系啦嗱，我好怀疑， 我都觉得系，系咪人加唔加醋啊？字词对白啊？ 系啦，我真系好怀疑，但我话，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要假嘅。都好难作得出嘅，因为你叫我作个逻辑，我好难去到嗰个位咧。 拍到咁尽啊！ 你又拍到咁尽，我点知你咁大个？ 系咪呢位嘅妈妈需要特别嘅关注噶？喺个情绪上啊，智商上啊，各样嘢，我认真噶。 系啊，我点知你咁大个人都要学细路仔咁食软雪糕啫？咁样 系咪佢觉得自己争输咗咧？要讲翻呢一啲，尝试攞翻个彩啊？ 唔系嗱，我唯有咁样整理。 佢俾个雪糕攞翻噶咯，系佢唔系攞翻。系抢咗翻嚟噶 啦！我唯一咧，我唯有用一个符合少少逻辑咁样去理解咧，可能就系个港妈咧，佢唔知道自己打尖嘅开头，佢可能咧，佢就一心一意咧，就觉得我为个仔嗌咗杯软雪糕，而佢喺度排队等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全世界咧冇人系会嗌软雪糕嘅，如果有软雪糕，你一定系选我仔嘅。 嗯， 到佢发现有软雪糕嚟嘅时候，佢就梗系条件反射啦，仲唔系我仔嘅？ 系啊，一嗌咧就软雪糕，佢即刻打算攞啦。 佢系攞佢嘅，点知当佢发现咧，原来自己打尖衰咗。仲要系俾隔篱嗰个攞咗嘅时候咧，佢开始就即系跌落地攋翻扎沙，先讲就话喂，我仔肚饿啊嘛，咁我梗系以为攞先噶啦。 嗯、 然后嗰句可能就话咯，我鬼知你系要软雪糕咩？我谂住都系得细路仔会食嘅啫嘛。 但系问题你抢咗翻嚟，你咪赢咗咯，已经赢咗啦。你抢赢咗咧，仲要去攞多三句出嚟答俾人哋。 你唔同我抢嘅，原本我仔食紧啊。 但我想讲咧，呢类型嘅阿妈系唔止一个噶。 即系又 我试下俾多一个你啊嗱，喺内地今次有一个阿妈发生咗啲咩事咧，佢个仔咧。就犯咗法，跟住咧就係佢犯咗咩法咧？ 偷雪糕， 唔係嚴重啲嘅，真係咧俾人判咗要罰5000蚊，同埋要行政拘留15日啊！ 嫖妓啦，應該係嫖妓。 唔係 偽造駕駛執照、哦、無牌駕駛、因為話佢咧喺2011年啊，因為交通咧就發生過一啲嘅事故，被監禁同埋吊銷咗執照噶啦。但係佢唔知點解呢個男人繼續想做司機，啊、所以咧佢就喺網上面咧買咗個假嘅證件，仲要討價還價之後$100咧成功買咗個假嘅證件。 我估個媽一定係為個仔辯護。我仔好学， 唔系啊， 佢唔肯放弃自己揸车嘅梦想，你应该鼓励佢。 错，佢应该咁讲，你吊销咗个牌照啊，咁我点啊？佢边个养我啊？佢有冇份工啊嘛？ 唔够浪礼，质疑个驾驶学校咁难考，有乜理由个牌可以咁样俾人？ 佢系质疑个法官啊。个阿妈走咗出嚟，喊住咁样讲啊！你要判我个仔罚$5,000，同埋要行政监禁15日。你知唔知你哋好过分啊？佢细路仔嚟噶咋，31岁咋？点解你哋要罚咁重啊？咁样而有相睇噶，佢嗰个仔咧，我谂咧 好似你噶个样， 个半我嘅身形咁高啊！话俾你知，大嚿到大牛龟咁啊！你睇下，你睇下咁大嚿啊！ 有一种细路叫妈妈觉得佢系细路， 冇错就系想咁讲。 我仔91岁。佢都系我细路，我话你听， 你睇我个仔好细嘅咋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楼价连升3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最新资料显示，3月私人单位售价指数按月上升2.95%，升势较2月明显加快。另外，上月租金指数亦都升0.83%。立法会审议修订逃犯条例的委员会今日举行第二次会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议员以互相尊重的态度，按议事规则尽快选出政府主席，俾有关工作尽快开展。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话，在草案审议期间，如果议员提出的建议务实可行，符合修订的目标，以及有助减少社会的疑虑，政府会认真考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出，就台湾当局提出遣送疑犯返台湾受审的要求，不存在石沉大海，因为之前未有实质法律基础和方向以回应台湾当局，但现时具有相关法律基础，有条件和台湾磋商，将透过协进会和策进会的平台处理。他表示，保安局局长将在这2天正式回信展开工作，但双方的讨论不会公开，而会达至一定成果才交代。林郑月娥又说，一直有和受害人家属保持联络，包括亲自写信，亦有亲自阅读受害人家属的来信和电邮。日王明仁今日退位，明仁当地朝早身穿黄日王服饰，黄露掩浴袍，在皇宫宫中三殿完成奉告仪式，向历代先王和国内神灵报告退位之事。明仁傍晚将在皇宫正殿举行的退位礼正殿之仪发表退位前最后讲话。整个仪式历时大约10分钟，首相安倍晋三亦会在仪式中代表日本民众向明仁致谢。东京警视厅动员几千警力戒备和巡逻，防范发生突发事件。在皇宫周围大规模安检以及实施交通和出入管制，设置电波干扰器拦截进入皇宫范围的无人机，又确认松林和护城河没有可疑物品。明仁退位之后将告别平成年代，踏入令和新时代。继位的皇太子德仁即位仪式即位礼正殿之仪听日举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间中有狂风雷暴，中午前后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今晚转吹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较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94点，跌198点，成交金额24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9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9点，升7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中国平安94.7，升3.5；腾讯控股386.6，跌4蚊；华夏沪深346.25，升5仙；美团点评57蚊，升2毫；中移动74.9，跌2.5。 银行娱乐59.1跌过四。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汇价：港元7.844，日元11.61，瑞士法郎1.02，澳元0.705，加元1.346，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737，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19。港金现价报11,990元，跌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17美元，卖出1,28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啦，去美孚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荃湾段啦，去美孚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第三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啊，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街。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行车缓慢，咁排到去大榄上斜。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华埔一段都系车多。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两位师兄有几个字唔识读，可唔可以请教一下呢？ 好啊， 呢个咩字啊？ 陶字。 呢个呢？ 玉字。 呢个呢？ 麟字。 哦， 问嚟做咩呢？ 冇，陶玉麟咁后生就加入乐坛，而且做音乐仲咁出色添。 点解你咁问呢？ 我冇，即系话过你知，登记做选民都系一样，人人都有权投下自己嘅神圣一票噶。 咁即系点啊？ 即系话过你知，如果你都够年龄嘅话，就记得登记做选民啦。 4月30号下昼6点，油塘大本营地下中庭。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等我考下你的退休常识先。 好啊。 退休之后想自制长粮可以点做呢？ 参加安老按揭计划， 个个月有钱收，仲可以成世住翻喺自己层楼。 醒目，除咗安老按揭，仲有咩方法呢？ 发梦咯。 错，系咪终身年金一样做到自制长粮？成世个个月有钱收，咁就可以安心退休啦。安老按揭或年金，自制长粮自安心。查询热线25360136。 19世纪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火车成为战场必备嘅运输工具。佢可以将伤兵送去医院，担当拯救重任。但系佢亦可以成为杀戮嘅武器。而当年希特拉更想利用铁路挥军直捣苏联核心。标榜太空武器的今日，铁路在军事上还有什么价值呢？火车起革命，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啊！我呢个拍档今朝早好精神啊！嚟紧仲有两个半钟头，我唔知佢会有啲咩事，可能仲会有十首歌准备去唱嘅。大家忍耐忍耐，包容包容，因为佢今朝好 high， 跟住咧阿祖仲话佢系咪回光返照？因为琴日话病咗一阵咁样，系啊，希望佢冇事啦。啊，祝佢吓、啊、今日唱嘅歌系有文有路，同埋听到啦。我哋有请中意读歌嘅读歌豪曾子豪。 从刚才呢个短短嘅对白就知道我哋啲拍档对我几咁有心啦，系咪先？见我精神嘅就即刻觉得我系回光返照嘅。你放心，就算呢个真系回光返照，都会回足两个半钟，系起码去到一点之前，我都会不断喺度唱歌烦扰你。但是如果我真的要唱歌呢，我会对住以下呢一个新闻里面嘅主角呢，我就会唱呢一首我哋经典嘅歌曲欲亲手就听打。点解要咁讲呢？山东游客做咗啲破坏景区嘅事，嘿，都唔系第一次听㗎啦。今次点呀？系咪又熬烂棵樱花树呀？系咪又呢凿烂咗人哋栋墙呀？定係偷咗人哋啲咩咁样？对唔住，今次你破坏咗嗰啲嘢係真係好贵重好贵重。哼，老子有钱呢、啊、有什么我赔不起啊，你说几百万我都有啊。是啊，今次你是有几百万你是可以赔得起的。不过对不住你，后面呢几百万呢就不是讲几百万人民币，美金都不是啊，不是欧罗啊，是几百万年才可以赔得起啊。吓、啊、用咩咁贵呢？要几百万年才赔得起呢？冇嘢嘅，嗰啲叫做中雨洞里面的中雨石啫嘛，厉害咧！话说山东啊，里面咧有一个景区咧，天然地下画廊啊，被誉为咧咁啊，里边有好多咧嗰啲中雨洞嘅，即系中雨石啦，咁啊嗰啲咧都系天然形成嘅，有几个咧形状咧比较奇特啲嘅，就被誉为咧好似比翼鸟啊，即系好似雀仔喺度飞咁样咧，两只雀仔就喺度咧相宿相栖，飞嚟飞去。咁啊，你知啦，好多即系石头啊，一啲景观咧，都系会咧天然形成咗一啲咧，好似人工咁靓嘅画像嘅。咁啊，呢个比翼鸟咧，原来就系当地都几出名嘅其中一个即系知名嘅中雨石嚟嘅。结果就俾人影到，因为景区有闭路电视啊嘛。三个男人入咗呢个中雨石洞里边嘅时候咧，其中有一个对住呢一只比翼鸟嗰个中雨洞中雨石，竟然攞石头砰砰砰 ，crack crack crack。行行行，噗，将佢敲断咗，将呢个中雨石咧就连鸟带翼咁样咧由嗰个山窿里边凿断咗佢出嚟，而一个带头，其他人就仿效啦，有另外几个人咧就马上仿效咧就系咁凿里边啲中雨石，而佢哋最后咧就将咧细旧啲嘅拎得到嘅中雨石咧就带走咗，大旧啲嗰啲咧，嘿，抌咗佢算数啦，佢当垃圾就咁撇喺路边度，咁究竟呢只比翼鸟？是要几多百万年才形成呢？冇嘢嘅，佢话咧呢个中雨石咧应该系要100万年先至可以形成嘅。而佢哋呢几个游客嘅行为咧，如果你咁样一加一减嘅话咧，基本上每个人都凿烂咗100万、100万、100万。即系你谂下，阿周星驰喺《西游记》里边讲，如果要喺呢一份爱里边加份期限，我希望会系10000年。10000年太短啦！而家呢个中雨石系有几多个10000年先得噶？周星驰讲呢句对白都要讲100几廿次先得啊！而佢哋轻轻就将佢凿烂咗。而你再根据统计咧，究竟之前咧又俾人哋即系凿烂咗嘅中雨石咧，原来唔止一次噶啦。原来2017年嘅时候咧，喺贵州里边咧，亦都有一个咧有成10000年先至可以形成嘅中雨石咧，就俾人哋踢断咗。但系最后咧，你知唔知究竟系罚款罚几多钱呢？是罚了500蚊人民币同埋租拘留10日。喂，你想想那个量度单位差几远？500蚊同埋100万年。一个就拘留10日，一个是要成100万年。咁你话俾我听啦，我是游客嘅。嘿，我攞500蚊就可以买个中雨石返屋企啦。喂，唔好意思，佢哋条数真係咁计㗎。佢咪同你喺度即係计算囉，你捉到我嘅我都係罚500蚊，最多拘留10日，但我带走咗你成100几200万年形成嘅地下奇观喎。哎呀，条数真係好抵呀。你可能觉得呢啲人嘅諗法好无耻，喂， 但系当你做呢个旅游管理嘅时候咧，你唔能够假定所有人都系圣人嚟噶嘛，系咪？你觉得所有人都系君子，所有人咧都系知书识礼嘅，咁你就要冒住咧你嗰啲国宝啦，你呢一啲咧人民嘅地理遗产嘅景观咧就会遭受破坏咯。我今次咪话去台湾咧，见到呢个野柳地质公园嘅，佢哋都系咧即系要好多百万年先形成到嘅嗰啲风沙嗰啲嘅石像咧，人哋嘅管理系点样呢？人哋嘅管理咧就唔会当你哋全部都系圣人嚟嘅，佢真系当你哋全部都系贼。所以点解咧？会安排好多咧着住黄色背心嘅管理员叔叔啊伯伯咧，就企喺度望住大家嚟做一个好好嘅管理。边个想嗨嗰个石像咧，佢就即刻吹 B B 赶你走。不分男女老幼、中外日啊、八国联军啊、咩游客，佢都系一视同仁嘅。嗱，我觉得咧呢个先系负责任嘅管理嚟噶。因为你知道啦，唔单止啊，钟乳石要成百万年先可以形成嘅，好嘅国民素质、好嘅公民意识，其实可能真系都要成百万年先有机会改变到嘅。风头火势，其实呢位拍档都唔明白我用心嘅良苦，我就知道呢一排佢挨更抵夜排戏，工作心烦多疑，潮热汗冒晒出嚟，佢都燥底，佢都会闭翳噶嘛。我就谂住喺隔篱做一个啦啦队嘅角色，希望不停为佢加油，不停为佢打气，希望喺佢郁闷嘅空气里边可以有一啲清新嘅空气，神早气创，清新开朗。阿祖，我相信你系感受到嘅，嚟啦，我哋一齐共舞啦 ，dance。 其实你个心底系好好嘅，但你个行动咧，有谂起四个字，我谂起火上加油，醋上加醋，你谂起啲咩咧？阿田咁样， 我谂起唔好再唱。 狗咬吕洞宾，把色好人心，唔系好人心。 你讲啱嘅。社会上面咧，喺呢几年多咗一个 term 啊，一个词语，我哋叫做被照顾者啊，即系咧佢哋就专门咧系因为可能有啲屋企人啦，佢哋有特别嘅需要嘅，所以佢哋就要化身成为一位照顾者去照顾佢哋。唔同嘅新闻咧都话到俾大家知，除咗一啲有特别需要嘅朋友，我哋喺社会上面需要俾一啲多啲嘅关注佢哋。其实照顾佢哋嘅朋友，不论系生活嘅压力啦，所需嘅时间啊、心机啊，或者佢哋精神啊，各方面咧个负担其实好重，我哋喺唔同嘅例子里面都见到噶啦。但好唔开心咧，过去嘅24小时之内咧，有两单嘅新闻咧，都系同于照顾者有关嘅，佢哋个压力都好大，咁所以咧就有啲唔开心嘅情况出现咗。嗱，例如琴日咧晏昼1点到啦，就喺上环嘅有两位嘅朋友咧，就决定咗啊，双双咧完结咗自己嘅生命。73岁嘅男死者咧，佢本身咧就系同前妻有一个25岁。嘅智障儿子嘅，佢咧就有一位拍拖嘅女朋友啦，咁就系50岁嘅。而呢位嘅女死者咧，佢本身咧系患有呢个末期嘅乳癌嘅。虽然两个咧都系有工作，但系见得到啦，生活压力咧真系好大嘅。咁佢哋嘅街坊会话，佢哋两位都系有教养啦、斯文有礼嘅人，但系都会见到佢哋平时生活嘅压力都唔少。你谂下啦，女方咧就系有末期嘅乳癌啦，而男方咧已经73岁，但系仲要照顾住咧体重啊接近300磅嘅智障儿子。虽然平时咧都觉得佢哋好似好开心咁，但我谂佢哋最终嘅呢一个决定咧，都可以话到俾大家知。社会嘅压力，佢哋生活嘅压力的而且确系非常之大嘅。到今朝咧凌晨时分嘅时候咧，喺港岛区咧又有另外一单嘅情况出现咗啦。因为咧3姊妹佢哋就一齐住嘅，59岁嘅妹妹咧系有呢个中度智障嘅，怀疑喺半夜嘅时候咧突然之间精神失常，就走去攻击啊佢66岁嘅大家姐。而呢位大家姐咧佢系有长期病患嘅，行动不便，要用轮椅嚟代步嘅。咁啊，最终咧。暂时的情况都几危险的，即是太长情我就不讲了。而他们两个中间还有一位二妹的，这位二妹呢，她就是平时就是照顾着他们两位这样。那你看到3位都去到即是中年的年龄了，你看到有一位还要照顾着两位的话，可想而知这些照顾者的压力真的很大。不单止压力大，年纪渐长呢，就算你有心想去照顾一些有需要的家人，可能个体力啊、时间啊各方面啊都未必可以配合到。 係我哋香港成日都會話醫護人員係不足嘅，咁你見到所有嗰啲急症室又好啊，所有地方都排曬長龍，大家都會明白啦。但我覺得呢一類型嘅照顧者咧，其實需要多啲嘅專業協助。你諗下，如果你可能已經打緊一份工，放工之後你要成為照顧者去照顧你身邊嘅屋企人，佢就好似24小時長期都工作緊，而要處理緊嘅問題，佢 deal with 緊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嘅。如果真係呢啲嘅同類型事件咧，喺呢幾年咧越見越多，越見越多。照顧者佢哋可以有多啲嘅專業協助，可以幫到佢哋嘅話咧，我諗令到佢哋嘅壓力可能只係好簡單地一日起碼有一個鐘頭，佢哋唔需要有咁多嘅擔心啊，佢可以放鬆自己嘅話，我諗呢個就係一個少少嘅動力，等佢哋可以繼續向前行啊。但係呢啲嘅專業協助，究竟而家社會上面提供緊幾多，政府咧 provide 緊幾多咧？我覺得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喺度嘅。但係佢哋好似成日都被忽略咗嘅一群咁，起碼就算協助未足夠嘅話，我哋自己每一位香港嘅朋友，如果你聽住節目，你都覺得啊，可能有啲身邊嘅朋友需要一個少少嘅鼓勵，少少嘅支持，提醒下佢哋，其實係有愛嘅，有希望嘅。我哋呢隻温馨小手攞出嚟嘅話咧，呢班嘅照顧者有同行嘅人，起碼應該會過得開心一啲。风头火势，佢好热啊，佢好热啊，但我都明噶，但我唔知点解咧，即系佢越嚟越热啊。平时咧要做节目泼线都系泼头一个钟啊，佢而家泼晒三个钟啊。点解咧？点解你长期都咁热嘅咧？系咪你仲系等紧嗰个发明要出现啊？桂花田， 唉，去到呢年纪就系咁噶啦，大家明啦，睇到啦，系咪？起码我冇火先啦，系咪啊？我就系热啫 ，OK 嘅。 我都唔明嘅，其实呢个生理构造咧，人哋嗰啲少女先至会 hot 嘅啫嘛，系咯，佢都唔系少妇啦，佢都中妇都嚟噶啦。 咁咪就系有个另一个 hot 嘅，有另一个 hot 咯，系啦，好 hot。 所以点解啲中妇通常都要快啲去厨房度煮嘢？你将啲火摆落个镬度好过啦，系咪？ 去煎鸡蛋。上个星期咧喺风头火势咧就分享过啊，世卫咧就出咗指引俾五岁以下小朋友咧，每日咧就用电子产品睇电子荧幕嘅时间表。嗱，如果咧控制唔好啦吓，就好容易令到佢双眼出现问题啊。有前眼科院长仲话睇过一个破纪录嘅个案，八岁小朋友咧就已经视网膜穿咗窿，所以咧就叫大家有双眼睛咧就要好好保护啊，千祈唔好咧不停咁睇电子荧幕而伤害佢哋对眼。社会上咧其实有好多人咧，即系好多视像人士咧或者系盲人咧，佢哋咧就想睇都冇办法睇，因为咧有啲天生有遗传病啦，咁或者后天咧患上眼疾咧而丧失视力噶，咁冇得睇嘢，咁会点？是啊，真系嗱，想感受嘅话咧，其实坊间都有团体或者机构咧，俾大家咧去体验一下视障人士嘅生活系点，佢哋遇到嘅困难如何解决。嗱，如果话去唔到嘅话咧，咁麻烦你都到用双眼咧睇睇视障人士嗰啲惨况啊。嗱，有一位咧17岁嘅年轻人咧，佢就患上一个咧罕见嘅遗传病啊。6岁嘅时候咧，这个病咧令到佢有青光眼，视力咧由6岁。开始已经开始衰退了，去到12岁的时候咧，佢已经双目失明啊！嗰阵咧开始咧就用呢个手杖帮助佢，我希望可以安全咁行路啦。即系手杖，即系嗰啲即系嗰啲我哋叫做盲人足啦，咁啊笃笃笃笃咁行啦。但系好无奈嘅系咧，社会上有好多人咧遇到呢啲盲人足，俾佢掂到嘅时候，或者咧撩到佢嘅时候咧，有啲人好会讲句盲嘅你就唔好出街啦咁。你好嘛？呢啲说话对一个12岁小朋友嚟讲，系咪真系好伤害性啊？令到佢几唔难堪啊！仲要咧，唔系讲紧一次半次，整整下咧，心理影响下咧，个小朋友佢唔想再俾人咁话，索性咧就出唔出街，留喺屋企，留喺屋企咪唔会听到一啲咁难听嘅说话咯。你谂下，大家人哋即系睇唔到，整下你啫，咁你就吓仲不负责任咁讲一啲伤害人哋心灵嘅说话，你觉得 即係你過意得去咩？係咪？後來咧，呢位年輕人咧知道咧，原來有導盲犬咧可以幫助佢，佢感到好開心啦，好期望快啲要有導盲犬啊！哦，點知法例上面咧，基於咧佢十二歲太細啦，未能夠咧即係可以安排到，要等到十六歲先得咧，仲要捱多四年啊！佢媽媽咧都好唔開心啊，見到個仔咧成日咁俾人哋話咧，都好傷心、好痛苦、好艱難，先等到四年，終於咧能夠咧去到十六歲咧就可以領到導盲犬啦，好快咧佢就適應到咯。但喺社會上面咧，原來真係唔係各行各業咧都識得即係認識導盲犬嘅，因為佢哋咧試過去將軍澳海濱長廊啊散步嘅時候咧，帶埋只導盲犬咧，竟然俾管理員咧就話：喂，公園唔准帶狗入去嘅，你趕住走啊，唔俾佢入去。仲要個媽媽咧同職員咧多番周旋。之后哦，佢哋先做原来导盲犬嚟嘅，先至入得去。佢话呢个经历咧都令到佢哋好唔愉快，好唔开心啊！喂，各位，即系你哋嘅同情心同埋同理心去咗边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啲视障人士啊！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如果话咧，香港有李嘉诚。咁咧，美國嗰度就有個巴菲特，咁唔係淨係講緊話佢哋嘅財富嗰樣嘢喎，原來係就係話咧，即係當年成哥未退休嘅時候咧，大家就好期待佢每年嗰個叫做股東會啦。咁 講啲咩啊？哇，簡直就係嗰年嘅指標啊！係 咁，原來佢話咧，巴菲特咧，佢哋每年一樣都會舉行嗰個叫股東會咧。 我以為佢講午餐宴添，即係話要。 佢原來其中一樣嚟嘅 喎。 咁原來我睇翻啲資料咧，佢話咧呢個股東會咧，亦都係屬於大家好期待嘅，因為佢話咧個股東會咧就喺5月3日、4日舉行嘅，咁啊即系就嚟啦。咁佢话原来每一次呢个股东会包括啲咩咧？里边会有购物日咯，里边会有巴菲特 有咩卖咧？ 购股票 嗱系啦嗱，买购买日啦，巴菲特嘅见面会啦，即系头先大家讲话可能会同佢食过午膳嗰啲嘢啦。咁购物日里边包括啲咩咧？就 系 包括巴菲特推荐嘅投资书籍。 哦， 即系譬如你去到嗰个股东会咧，可能你就会见到巴菲特就话：，呢度几本书都我觉得可以买嘅。 你明佢点解可以致富啊？咁样都识得赚钱。 系、 哦。哇！你知唔知佢同佢食餐晏啊？俾几千万噶。 我谂几千万咁多， 唔多啩？ 唔系有啲要俾几百万睇唔 嗱，几百万同几千万又唔同嘅话题，冇得即系咁讲嘅。 咁你话咧，佢几咁识做生意？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最近佢接受呢个《金融时报》专访嘅时候咧，佢话佢今年88岁。 系， 请问你长寿、健康、饮食之道系啲咩啊？ 系咩咧？ 撞你鬼咯！ 食人心嗰啲啊，佢 就系唔系？ 识投资 唔系？佢嘅饮食之道就系、是、哦，我88岁啦，我每日饮5罐可乐，食麦乐鸡做午餐。跟住即刻影住呢张相， 哦 即系饮 住 可乐， 仲饮住俾你睇添。 系啦， 死未？我未死。 系啦，佢话佢最中意咧就系食薯片，同埋食某个牌子嘅雪糕。 其实系咪真系好彩咧？代表住 唔系咁，后来咧好快啲记者就起咗底啦，都唔使起底。佢、话哦，因为其实佢投资嘅嗰个巴棍里边咧，就拥有咗可乐嘅股份，唔知几多嘅。 所以咪话佢真系好识赚钱噶。 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骤雨，间中有狂风雷暴。中午前后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今晚转吹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748点，系跌139点，成交金额31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6点，升9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8.6跌2蚊，中国平安94.5升0.5，华夏沪深346.3升1毫。美团点评57.05升2.5，中移动75.1跌5仙，银河娱乐58.95跌1.5毫，金沙中国42.95跌1蚊，建设银行6.96跌3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4，英镑10.154，瑞士法郎7.7，澳元5.529，加元5.83，新西兰元5.231，欧元8.7779。每百日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系升21点。港金现价报11,990元，跌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1.88美元，卖出1,282.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较早前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翻葵涌方向咧，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队去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泥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薄扶林方向咧。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水街。喺九龙方面，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象鼻山路来回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一带都是挤塞。咁全锦公路咧，去翻全锦交汇处方向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芙蓉山路。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佢系一个电视监制， 佢系一个贤良淑德嘅妈妈， 佢系一个小鸟依人嘅太太， 佢更加系一个星级嘅经理人啊！ 咁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啊？ 我都想知道啊！ 我系阿花，人哋叫我花姐。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健同莫莉敏感时刻。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邻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邻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邻舍的帮助一直都在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邻舍第一计划。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而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83%嘅雷公咧，一路去到晏昼1点钟嘅，同我哋嘅节目一齐完，咁啊最好啦。希望咧晏啲时间咧就唔好再劲拎共弄啦吓。 不过有啲难啊，因为咧个展望系咁噶，话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都系唔稳定嘅吓，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明日初时咧雨势比较大添，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咧个天气嘅情况啦吓。 系冇错。 好有冇试过搭飞机就一定有啦。 有 飞机 delay 有 延迟咗。最长你哋试过几耐？ 我试过一次系嗰次就系咪话去嗰个咩丝绸之路嘅新疆？咁佢翻嚟嘅时候咧，就喺应该系北京要佢搭到去北京，由北京咧再起飞再翻嚟香港嘅，应该系。点知咧喺北京嗰度咧？佢無端端咧就話空管，因為成日都會有噶嘛、 上海同北京兩個都係啦，好嚴重， 好密㗎。 咁咧，你知唔知嗰次幾咁開心啊？我因為咧佢話要有北京空管，開頭諗住一兩個鐘啊嘛，點知咧佢越搞下搞下咧，佢話今晚咧你哋要留喺北京嗰度咧逗留一晚。 嗰陣時你喺機場㗎啦，已經 我哋喺機場㗎啦，即係直情大家本來係喺個即系准备攞去登机噶啦， 系 啦，点知咧佢就一再 delay， 我谂系过咗 闸口噶咯。如果你准备登机， 系啊，佢大家已经戆居居坐晒喺里边闸口噶啦，点知佢就一两个钟之后咧就话咧对唔住班机系飞唔到啦。咁咧，於是乎就話全部人就要離開啦，就話安排我哋住酒店。咁因為嗰陣時咧，即系仲系一 齊 有去旅行啊嘛，咁啊全部都團友冇所謂噶嘛。直情你知唔知嗰晚我幾咁期待啊？佢安排我哋咧就話要去附近嘅酒店度住一晚，直情喺機場附近嘅啫，但係都要坐個旅遊巴去嘅咁樣。我直情同嗰幾個團友講，我話嗱搏一搏啦，因為咧佢話咧佢嗰陣時好衰嘅，佢話有可能咧。就会喺半夜佢飞得翻咧，就叫我哋走翻噶。 系系系， 佢话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俾你一路咧就留到听朝。我话希望佢可以咧一路 留到 听朝。 有问边位酒店住？ 我哋今晚就出城，直去嗰啲咩南锣鼓巷啊，直接就出去北京城，因为佢而家机场啊嘛。我直接去市中心，我哋今晚出去劈翻玩咁样。跟住几个咧就话系咪啊？唔好带我咁样咧，大家喺度讲。 跟住大家就收埋自己啦。 唔系，结果咧就即系都系个大字啦，因为咧始终都系咧摸唔清个时间啊。 因为惊佢随时 call 你咁点算？ 一路都冇同你讲话咧，你起码瞓到听朝冇。 瞓都瞓得唔安心。 系啊，结果咧我哋就真系喺嗰啲著草嘅酒店房度咧瞓到我谂啊。唔記得咗啦， 但系瞓唔到第二朝啊，瞓到真系半夜咁上下咧，跟住仲系跟团啊嘛，个领队就话：喂喂喂，有机啦有机，走啊走啦！跟住哇，唔系嘛，裤都未着咁样啫，系隔篱个男人起身啦，咁样真系好无奈咁样就走咗。 OK， 好唔开心啊！我不知几想佢 delay 得耐啲啊。 咁你入集集嗰时系晏昼啊，定系朝早？ 晏昼嚟噶， 晏昼 嗰阵时系诶，总之大概唔知三四点或者两点咁上下咧。 哇，咦，咁都其实如果你对到诶话半夜咧，都十二个钟噶喎。 系啊，咁嗰阵时都佢都提醒晒我哋噶啦。你攞飯盒嗰啲飛啊，攞飯盒。如果唔係咧，你就記得問航空公司咧，出翻一張咧，嗰、那個叫延遲嘅説明，翻去 claim 保險。 哦，係啊，有嘅。咁咯。我嘅經驗咧就我冇跟團嘅，係即係嘉欣咧，即係臨上機嗰時係夜晚六點零鐘啦，終於 傍晚嘅飛機啦。 係啊，要唔係要九點飛機嘅。咁跟住咧就因為咧證件嘅問題。其實即係都唔係因為證件問題。 係你證件嘅問題定係班機？ 是纯粹阿华的那个证件的问题，说他还是用旧式的写即是用人手写不是用电脑打的一个旧，但是仍然生效没有过期的。咁咧就 講緊1920年嗰次喎， 真係講緊二 次大戰之前啊， 仲係手抄啊，大佬啊，點啊喂，係咯， 2000几年嘅時候啦，我印象記得2008年啊，定係我唔記得，總之係咁樣。 總之啊，係證件問題啦。 證件問題咧，其實佢冇過期啦，只係因為咧佢仲手寫咧話咧我因為嗰次我哋一家人係飛美國嘅，係啦，因為豬流感嗰年啊，肯定係因為佢提早放假，哇，仲唔即刻連啲垃圾手。攞嗰啲平機票，就係因為阿華嗰個佢個護照唔使簽名簽證噶嘛，咁但係手寫話係舊嘅款喎，跟住佢嗰個， 因為阿華唔係揸特區護照或者香港嘅護照，可能我哋嘅聽眾未必了解， 係啦啊，咁所以咧。佢嗰個叫做check in 嗰個地勤姐姐話：我哋唔批得俾你，我唔出得機票俾你。嚇點解啊？佢話因為你呢個仲係手寫，唔可以咁。我點解唔可以？我哋之前都去過嘅。 咁跟住咧？ 咁跟住總之佢堅持唔俾啦。我哋發癲就癲到即係大叫啊！ 總之就發癲啦，係啦。 咁嗰日咧就直情咧嗰晚我哋就喺度機場流連，我哋跟住咧就即刻睇下其他航空公司有冇得買機票飛去第二度咁樣咯。咁我哋咁冇翻屋企咯嗰日，就由六點 喺機場度瞓咗， 就由六點去到第二朝八點鐘飛咯。即係話喺度喺自己喺機場度十幾成日咯。 嗱，但係嗰個係都叫做 我自己嘅係啦， 係啦。但第二間航空公司又俾阿華本 passport 去上機。 系啊，又我哋飞跟住飞咗英国咯。 哦，其实点睇都唔明系咩事嚟嘅。 英国果然系我哋嘅殖民地啊。 唔系啊，因为911啦，之前咧，即系我哋911之后咧，佢一定要嗰个本 passport 咧，系一定要有晶片咧，先至得。 即系有啲国家就严啲。 系好，唔系成911之后，美国就好严啦。咁咁咯。 嗱，今次发生咩事咧？就有一班嘅飞机咧，就由日本飞翻嚟香港嘅。咁啊，嗰个嘅航空公司咧。就係、是、 嚇，係啊係啊， 你形容啊， 喺某份報紙嚟講咧，佢有好長嘅 title 嚟講嚟聽下，講嚟聽下。 咩連續唔知第幾年跌出咧？全球 最佳航空 公司 係 啦，呢啲就唔知幾 次啦，大家都知㗎啦。咁啊發生咗個事故喎，我睇完之後咧，係啦。哇！真係冇， 不如我下次叫做民安啦，就 係啦，係啦，民安就 不過呢句係難橋口啲咁解啫。 但係今次出咗啲咩事咧？喺日本咧，本來咧就呢個前晚六點半咧就係起飛嘅，但係咧就已經係延遲去到十點半啦，就批准呢啲乘客就上機啦嚇。咁都諗住啊，你已經 delay 咗其實四個鐘噶啦喎，跟住就上機，點知？上咗機之後咧，就話因為航空嘅管制未能夠起飛，就要乘客再度落機，而且只可以喺閘口嗰度停留。同阿豪姐你頭先講嗰個 case 有啲唔同，你都喺閘口啊， 係啊， 但佢就 俾 酒店房， 啊、 你有得住啦。啊啊啊、但係成班機嘅乘客咧，就只可以喺閘口嗰度停留，啊、最終班機延遲咗19个钟。 哇！ 哇！真係 傳説中嘅19， 係 幾多個鐘？ 係啊，到琴日嘅點半咧先至起飛啊，到4点几先至翻到嚟香港啦。而有香港嘅乘客咧就投訴啦，今次嘅安排非常之差。例如有啲咩咧？佢話佢哋唔係冇做嘢嘅，佢哋做咗啲嘢嘅。首先 有 地方俾你哋瞓，就喺閘口嗰度瞓啦嚇。每合共咧係得到3张1500 yen 嘅。优惠券 即系大概其实 1500 yen 即系大约 100蚊，三张咪即系 唔係一張， 佢三張加埋1500 yen 係嘛？ 三合共三張1500。 係咯，即係得嗰嚿幾兩嚿水嘅。係 啦，咁你當我當兩嚿水啦。 你當兩嚿水啦。 好啦，跟住咧就每人咧有一個睡袋，有牛奶，有餅。仲系咁多啦，冇啦。 咁同我哋捐血差唔多咯。 唔 系 啊，我想话医院瞓病床嗰个夜晚宵夜咪有饮奶同埋饼干咯。 边有咁少啊？我医院嗰度都起码有个铲噶。 你私家唔同啊，公立医院咁啊， 所以而家 咪一样咯，同公立医院佢又瞓嗰啲走廊位啊嗰啲啊嘛。 可以瞓街喎，直情系都唔可以升得上去走廊位。 一班机有成百几二百人噶。 百几二百人，即系未必止百几二百人嘅一班机可以 系基本啊。 系啊。即係佢哋有話有解説到嘅，因為話十點半咧，即係叫大家啊，你哋可以上機啦。但係11点又話唔得啦嘛，佢話，因為嗰陣時咧就係話原來成田機場咧係有航空管制嘅，11点之後咧係唔能夠起飛嘅，所以咧就要佢哋全部人落機。咁啊嗰啲嘅朋友啊上咗嗰班機咧，佢就話咧有關嘅航空公司嘅交代咧係非常之差嘅，因為咧係冇交代點解會搞成咁，淨係話有一啲嘅技術問題，所以咧佢哋就。當然回到嚟香港就大大力投訴啦，點解冇住宿？點解要我哋凌晨嘅時分依然都係瞓喺呢個機場嘅閘口嗰、那個？呢、這個就是你哋可以瞓嘅位置啦。 四個鐘頭都好係嘢啊！認真啊，即係 四個已經 係 嘢㗎啦。跟住講緊唔係四個鐘喎，19个钟喎，最終加埋 喺日本，但係冇得 shopping 喎，齋瞓機場喎， 好慘。 雖然嗰個機場唔係佢同我佢入咗閘啊 check 咗 in 啊， 嗰次阿豪仔。佢都話喺北京嘅時候，佢都 check 咗 in 入咗閘， 我哋出翻去 咯。 係 啊，佢出翻去， 出翻去 噶。 你睇北京都好過東京喎。 哇，真係！ 我都仲要唔係搭民安飛機翻嚟。 你搭咩？你 唔記得啦？搭應該肯定唔係民安啦。 究竟呢啲咁樣嘅情況係同航空公司有關係啊，抑或係同機場有關係咧？ 我 應該屬於航空公司啊，係咪？ 應該係 航 空 公 司，因為係佢安排機你走㗎嘛，唔係機場事。 因為航空公司佢會派唔同嘅嘢咧，都係佢哋去負責㗎嘛。有啲派飯盒，有啲派 coupon， 所以 都係咁㗎。 我覺得呢班旅客真係可以認真地去，即係去追討一啲即係自己嘅損失咯。 不過起碼咧，投訴嗰位嘅朋友咧，佢話佢哋好彩少少，就係因為咧佢哋本身係跟團嘅，佢話佢哋自己嗰個導遊咧有幫佢哋嘅團友安排翻呢個住宿同埋交通。即係起碼佢自己就解決到。 嗱係啦，你有導遊嗰啲，通常佢就會幫你安排嘛。 啊、 我上次都跟團， 可能 係 咁。 佢就唔會由航空公司安排嗰個酒店。哦、我唔知啊。其實我呢個唔敢亂講。 係。 應該就唔會係由航空公司安排酒店俾我哋啩。但係個導遊其實佢又何來有錢呢？佢都係應該。請示定唔知咩嘅啫， 可能呢個就係佢哋團裡面即係要有嘅安排。 我唔知 喎， 呢個 即 係 可能呢 啲地勤可以打嚟喎，我哋好多聽眾群噶嘛。 起碼有一樣嘢咧，就係喺呢個時候，我發現原來跟團有着數，真係跟團有着數。 你有人可以即係叫做賴啊， 係 你真係咩都可以問佢。喂，陳生咁點先？而家我哋分邊啊？個陳生都要幫你處理啦。 因為的而且確咧，譬如佢有啲跟團，但係我估一班機裡面起碼要一半人以上啊，未必係跟團噶啦嘛。所以咧，嗰啲嘅讀者們咧，佢哋就。即系影晒相，就 系 其他嘅朋友点样喺度瞓街咯，真系瞓街咯。咁亦都要俾到即系佢哋俾咗个你嗰啲个一支水啊，即系嗰几块饼啊，就影咗张相咁样咯。即系睇就咁睇上嚟咧，都真系几阴功。 嗱，我咧系真系成日有个错觉嘅，我唔知啱唔啱嘅就系咧，譬如话大家都要去咩台湾、日本嘅时候咧。你其實有100班機俾你揀噶嘛？咁有好多人咧就會話其實冇所謂啦，咁短嘅路程咧，俾你揀廉航啦。咁嗰陣時咧，我每次我都唔揀嘅。咁我原因咧，我唔知啱唔啱。我原因就係話，喂，唔係我聽講廉航咧，所謂取消航班嗰個機會率咧係大啲嘅。嗰陣時由於某一間嗰個廉航咧成日出事咧，我係對佢好有戒心嘅。我睇新聞成日都又係佢，即係唔係話意外出事，係話喂佢又 delay， 即 係 又取消班， 又話成個班次冇咗。咁所以嗰陣時我話唔得，我買正價。就买正价所谓班机之后咧，啲人仲会有分噶嘛？就话喂，如果你买贵少少咧，嗰啲航空公司咧就话你出事嘅时候咧，佢嗰个又系话保障啊。所有嘢都會好啲嘅咁樣。 呢個咪貴少？ 係啦， 係咯， 嗱唔係喎， 佢而家 有更貴喎。 佢而家貴同埋平，佢都咩喎？ 係啊， 未啫嘛，都未落成嗰個協議。 嗱呢個就我最近聽有個朋友咧，就話佢會去日本咧，佢話我而家唔搭民安航空公司啦，佢話佢寧願咧，佢話再俾貴少少。 佢就答嗰個咧，即係ANA 嗰個。佢話：喂，佢話係俾多貴少少，但係好似人哋個 service 會好啲嘅喎。 即係穩定啊，即係唔話唔會立亂取消或者係延遲啊。 嗱，我唔知，因為我未試過。 但係咧， 即係其實我哋啲聽眾，如果你都有試過咧，究竟我呢個理論啱唔啱嘅咧？真係貴同平或者唔同航空公司咧，喺呢啲保障或者所謂取消班次上面係咪？会有唔同 嗱，我听翻嚟系咁样嘅嗱，嗰啲咧嘅廉价航空公司咧，就系、是、因为佢哋成个地方系得嗰班机嘅啫。如果嗰架机咧有啲咩机件嘅问题嘅话， 就冇啦， 根本就冇一架后备嘅机。咁、所以咧，如果嗰个机有问题，你就会 delay 啦，你就会延迟啦，你就会 cancel 啦， 风险高好多， 系好合理嘅，因为佢得一班机啊嘛。但系大嘅航空公司好似呢、這个，即、就、系、是、今次出事嘅呢一个咧，大啦啩，系咪先多机啦啩？理应就系点咧？就算呢架机有事，佢要整啦，整唔掂嘅话咧，佢都有后备嘅机喺。好多譬如亚洲区嘅机场，佢哋都有嘅时候，就会帮到手。 但系问题，所以就话今次点解会出事咯？佢已经系民安航空嚟。 但如果佢话佢系空管嘅，你调一百架机佢都唔飞得噶。 系咁， 佢而家唔系机件故障。如果佢个讲法啱嘅话， 但就算系咧，佢完成咗空管之后咧，佢都唔系即刻俾你飞，佢都要去到第二日嘅晏昼， 所以 先至有得飞走。 所以我就想知道嗰个善后咧，系咪又有唔同啊？ 系啊，系咪间间航空公司唔同啊？喂，我都听闻咧话咧嗰啲叫做廉航啊，即系点解？话好似嗰个叫做嗱，佢一定会好准时、好准时咁飞嘅，所以大家一定唔好迟到，因为佢冇咁嘅钱， 等人， 佢冇咁嘅钱咧，可以俾你 拍 罚啊嘛， 同埋停泊飞机系要咧，因为你个时间而俾钱噶嘛， 所以佢一定好准时，大家真系千祈唔好迟到啊！第一，同埋咧话咁讲啊，即系因为佢廉航咧，佢就比较远啲咧，所以叫如果要。佢可以 即係嗰個所謂停橋位嗰啲係嘛？ 佢準時離開嘅，但係話飛咧，可能佢都要讓俾其他大機飛先，因為佢嘅廉。我聽聞係咁樣。 我自己搭飛機嘅經驗啊嚇，我搭幾多廉價航空嘅？ 係啊係啊， 我就覺得冇問題嘅。我覺得班機要 delay 嘅話咧，大公司細公司都好啦，要 delay 就 delay 噶啦。 係 真係嘅。 唔係咁，佢有冇話好早落閘，但係又好遲起飛？ 係啦係啦，即係嗰只 啊。廉 價航空真係冇噶， 都冇。 佢好準時噶， 咪準時離開離開嗰個位，但係飛咧有等好耐。 咁我又冇乜呢個問題嘅，即係我嘅經驗又冇嘅，即係其實好似真係睇你好唔好彩。 係啊，成日講好唔好彩。 未必係講緊你係大嘅公司定係細嘅公司，但我諗呢一班機嘅朋友， 呢班機就咪死得啦。 咪所以我哋就好想研究下啦，究竟係咪咧？原來可能有啲業界人士同我哋講，你寫條心啦，你無論你買嗰個10,000蚊一張嘅，定係2,000蚊嘅咩航空公司咧，原來一 delay 親咧，原來嗰個叫做補償咧，原來大家都差唔多嘅。究竟係咪？譬如话头先豪仔话咁好彩住酒店咧， 跟团咧 系啦，会唔会原来唔关航空公司事嘅，纯粹系你咁啱嗰个团佢帮你安排啫。你唔好以为即系你住头等嗰啲飞机票咧，佢就会俾啲好啲嘅服务你。啊，唔系，我想问一下， 系我想问头等 系 都系瞓街， 票都系瞓街啊？ 嗱，报道就冇讲到， 可能佢嗰、那个着嗰、那个叫做 睡袋 有垫。 如果你系头等或者系坐商务客位嘅话，起码有佢哋嗰个贵宾厅，你就可以喺入边度等啦。 我哋都有条贵宾街啊！而家就 喺边度啊？ 唔系嗰集合 嗰度，你哋全部都系贵宾嚟噶，帮你一齐瞓街。 我哋跟翻咧，你系36A 嗰个位啫，嗰条36A 位啊。 喂，真系有做呢行嘅，话俾我哋听啦。等我哋写条心意，又唔使买咁贵嘅飞机啊！真系。 情的洗礼，重担是别人的认为，难过是勇气开始节制，生命或许可以从头来一遍，你会写上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什么的起点，飞会找到新的感觉，飞唱。 史，平原上阔步奔驰，手握紧极光剑，如像孩子离别。 最紧要飞啫，希望可以飞到啊 ！Super moment 啊，喂，横掂都系咧，可以讲埋少少咧，关于航空上面嘅，即系我有啲迷思啊。 嚟， 譬如咧，而家咪可以成日俾你话喺48小时之前咧，就已经可以网上预办登机嘅。咁我想问一下咧，喺你哋嘅概念里边咧，系唔系你网上预办登机应该系着数过咧？即系你所谓可以揀到好位嘅机会咧？是不是应该着数过大过咧？你去到咧，临上机去到 counter 度划位咧，系咪咧？ 应该系 喺个概念上系咪咧？ 起码你早两日嘅话，你早两日划位嘅话，咁你咪多咗两日， 系咪 咧？呢两日嘅人咯，你应系咯， 应该系咁啦。 同埋即系啦，你唔会话临上 机，我唔会系 check in 先至 book 机位噶，就算廉价航空又好 check in 咁 系啦，我唔会系 check in 先至 book 机位。即系如果唔系廉价航空嘅话，我订飞机票嗰阵时，我就会 mark 埋位。 好啦，我呢今次咧，我喺台湾翻嚟，无论出发同翻嚟嘅时候咧，我都系试过一次咧，就先预办登机啊嘛。咁咧，我第一次出发嘅时候咧，我已经真系提早，佢最早可以俾我预办咧，我就预办嘅啦。点知咧，我就话吓连唔到位，我一家四口咁样咧，阿爸阿妈加埋我细大仔去咧，佢连唔到位，净系可以一个孖位。咁其他两个咧拣到最尽咧都要前后坐嘅。咁嗰阵时我谂住搏一搏咧，到 counter 同佢讲啦。点知 counter 就话冇噶啦，你 check in 嗰个已经系咁嘅位，我哋爆晒噶啦，成只机爆晒。OK， 咁我就信咗啦。咁到我走嘅时候咧，我又系提早 check in 啦，跟住发觉哎呀，今次仲要衰啲，知唔知点解咧？佢咧我就 check 咗四个， 你仔都冇得一齐坐啦，四个。 唔系啊，佢直情系咧第四个位咧，佢冇得俾我去 督啊，得翻三个位、啊。 系啦，跟住我唔系啊嘛，咁我谂住，哎，除咗咁就冇计啦，唯有去到现场咧，最多嗌佢咧，帮我搭第二班机啦，咁样一定系咁啊。去到现场我咩都唔讲，我就俾低四个 passport 佢，跟住佢望住我 check， 跟住俾翻四张飞我， 四张连位。 四张连位， 嗯， 我就嬲到咧，我话咁即系其实嗰个预办登机系假噶啦， 唔系预办登机系 O K 嘅，但系拣位嗰个可能 两样嘢，佢都冇位俾我， 同拣位系两样嘢嚟嘅， 但佢系俾我拣位先有得预办登机噶 嘛，呢个可以再同你慢慢倾下，因为预办登机之前咧已经可以拣咗位，可能你系迟咗或者系有啲位，就算唔系廉价航空都要收钱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记者问到民主派要求撤回修订逃犯条例，以及议员田北辰亦都提出港人港审等建议的睇法时话，就住不同议员的不同建议，最好是在法案委员会召开后在立法会讨论甚至辩论，政府会以认真严肃态度回应议员的提问。至于如果内地要求引渡前铜锣湾书店店长林永基，他会不会被引渡？特区政府又怎样确保港人一旦在内地受审可以受到在香港同样的保障？林郑月娥说不会回应个别个案或者作出任何揣测性和假设性的回应。本港楼价连升三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最新资料显示，三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按月上升2.95%，升势较二月明显加快，亦系去年十月以嚟最高，指数首季累升5%。数据显示，三月中小型单位楼价升幅最大，430平方尺以下单位升幅达到3.1%。430几至到750几平方尺单位楼价亦都升3%。750几至1070几平方尺单位楼价升近2.8%。 另外，上月租金指数升0.83%，系连跌四个月之后首次回升，首季就升0.26%。内地五一黄金周听日开始，身兼东涌区议员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估计会有不少内地旅客经港珠澳大桥到港。周浩鼎要求运输署和巴士公司增加往返港珠澳大桥口岸区和东涌的 B6 巴士线服务，并加派人手，包括警员到场维持秩序。周浩鼎说 B6 巴士站已经搬至较为离远居民的位置，预计不会出现大桥开通初期因为旅客多滋扰到民居的情况。周浩鼎又说已经同内地相关单位接洽，得悉有关部门会继续打击内地的违规旅行团。日皇明仁今日退位，明仁当地朝早身穿日皇服饰，黄露掩浴袍，在皇宫宫中三殿完成奉告仪式，向历代先王和国内神灵报告退位之事。明仁傍晚将在皇宫正殿举行的退位礼正殿之仪发表退位前最后讲话，整个仪式历时大约10分钟，首相安倍晋三亦会在仪式中代表日本民众向明仁致谢。东京警视厅动员几千警力戒备和巡逻，防范发生突发事件，在皇宫周围大规模安检以及实施交通和出入管制，设置电波干扰器拦截进入皇宫范围的无人机，又确认松林和护城河无可疑物品。明仁退位之后将告别平成年号，踏入令和新时代。继位的皇太子德仁即位仪式即位礼正殿之仪听日举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间中有狂风雷暴，中午前后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今晚转吹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752点，跌140点，成交金额35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0点，升6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8.2跌2.4，中国平安94.55升2毫，美团点评56.9升1毫，华夏沪深346.2冇起跌，中移动75.25升1毫。银行娱乐58.85跌1.65，建设银行6.96跌3仙，万州国际9.35升5.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4，日元111.58，瑞士法郎1.02，澳元0.705，加元1.346，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19。港金现价报11,998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91美元，卖出1,28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谂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街。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啦，咁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噶，咁最主要都是受到启福道啦，去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嘅挤塞影响，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啊，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就车多，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湾熟食市场一段挤塞啦，排到去美孚桥面。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荷里活道公园就是大笪地，走到从前的大笪地，细说上一代从乡间初到贵境，于是坐在路旁等待亲友寻人，一坐就坐了悠长的一生。 文学向左走，向右走， 你自己有依稀的印象，跟住咧就喺文学作品度得到引证，你会因为咁样而觉得自己咧，哦，原来我嘅根真系喺呢一度噶。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 28度气温，相对湿度83%啊，雷暴警告咧去到晏昼1点嘅吓。嗱，成日都听到有杀校嘅系咪？ 系。 其实世界各地咧都有唔同地方都要杀校，杀校嘅情况，你知唔知系点啊？噶？ 哦，即系冇咗间学校咯。 唔系啊，直情咧，因为嗰间学校嘅 收生 不 足 啊嘛，最主要的问题就系收生不足。咁点解会收生不足啊？即系佢话随住人口老化啦。 咪你唔争气咯？咁快同阿华决定即系明金收兵咯。 即系话你继续努力啦，系咪啊？ 佢話佢會繼續努力， 係咯，咁你咧？ 我生咩啊？生失啊有喎， 係咯， 呢啲全部都有分啊！我生咗啲失過啲俾 你。 你 哋唔好行過學校門口添啊！啲學校全部當你哋仇人啊！你啊，你生少咗 啊！ 我仲要學校俾錢我去啲學校度教書喎，我又奉獻啲仔女出嚟。 咪就係咯，自己又唔 佢收嘅，我收啊，叫阿 Molly 去讀書咯。 可以噶，可以噶。 嗱，收生不足，咁啊就要殺校啦。咁咧喺即係世界各地都有啦。喺南韓咧有一間小學咧都係啊，即係由於佢哋又係人口老化。咁而家呢间学校咧，即系如果佢杀校咧，就阴公猪啊！因为咧，佢已经有成96年历史噶啦，系啊，咁所以都系即系。 不过依家学校好唔好？即系讲真，我会话。即係會唔會佢本身辦學辦得唔夠好，所以就96年係好有歷史啊，但係唔代表一定代表好㗎嘛。 唔係因為佢咧比較係鄉郊嘅，咁啊、 哦， 但係 即 係咁你諗下，即係譬如長洲咁有一間學校嘅都會有好多年歷史，但係由於佢即係個個都要出醒去，可能翻學就好少好少人咧就喺嗰度生活啊，或者個個已經出曬市區啊咁等等嘅嘢，咁所以間學校仍然有喺度嘅，不過就收生不足咯，係或者出生率又低啦，係咪？咁你覺得間學校點樣保存住佢可以繼續辦學呢？ 咁咪吸引翻多啲人嚟讀咯。 因為咧，佢咧就由以前咧，即係好豐盛嘅時候咧，佢有成90几个學生嘅，即係每一級都有。 係。 但係到今天咧，佢全校咧得翻22个學生。咁其實都係真係難搞嘅。咁佢都要諗計啊，要希望咧可以 keep 住可以繼續間學校保存。南韓。 南韓。 一間即係比較郊區嘅一間小學。 哦，佢哋做咗啲嘢。 系啦， 我即刻令我谂起五个小孩的校长嗰部电影嘅啫， 即系揾咗个南韩杨千嬅出嚟，即系揾阿全智贤出嚟啊！ 唔系，咁佢都仲有22个学生，但系真系太少啦， 鼓励佢哋啲家长生育。 嗱，你想你个仔 生一次先得噶， 咁又系生一次都未必读得切噶。譬如小 学 嘅话， 都 五年 系 可以读得切。 我同校教育局讲 预留 学位，佢哋已经攞咗张超声波嚟留位啦。 咁但系问题系，咁点鼓励先得嘅？如果咁唔啱数啊， 即系同鼓励生育系唔关，因为。嗰啲唔能夠解決燃眉之急， 純粹係吸引啲其他學生嚟讀書。 我會話將 收生咯，要喺收生上面咧有啲咩？ 咪揾嗰啲即係明星啊、 代言 啊、天團啊，因為咁咯。每個禮拜嘅週會咧，就由以前咧校長訓話咧，就變成係啲明星嚟表演。 阿宋慧喬嚟同大家分享下護膚嘅心得啊！ 冇錯啦， 邊個阿媽唔想我個仔 咯？應該就係咁樣啦，大家都嚟讀嘅。 但係我哋學校咧都係即係你知嘅，都係作育英才啦，都唔係好希望啲細蚊仔咧就哇，希望 入去娛樂圈度。 哎呀，我喺度諗住咧，唔係又去未到代言嘅，揾一個明星之子，有一個入咗去讀嘅話咧，應該就可以有啲連鎖嘅效應咧，就吸引到多啲人去。係啊，唔係揾嗰啲 KOL 啊，嗰 啲 寫啲嘢，我冇實 得啦。嚟讀書嘅送阿媽整容。 买一送一啦，系咪？ 系啦， 你都应该所有嘢都日久失修噶啦，系嘛？ 整容啊，喺南韩嚟讲，等于你每日去超市买苹果一样。 咁你买苹果，你超市都有 coupon 噶，系咪先？ 免费苹果，你都咁个仔去读， 你都要去啦。喂，阿妈， 你一早应该要去啦， 系啊。 但我哋亦都唔可以推崇呢一啲咧，咁样即系话咩 buy one get one free， 即系啲 你个仔嚟读书，你个老豆扣税。加人工， 即系点啊？学校俾钱你去扣税啊？ 政府 俾钱你噶咯，贴钱， 贴钱会唔会啊？ 如果系咁啊，政府啊就唔使杀佢校啦。如果要去帮助佢嘅话， 可唔可以俾个方向啊？范围好大啊！ 收生啊嘛，吸引佢收生， 收生， 即系佢鼓励 全部都系啲三十六、廿四、三十六嘅做咩事？ 即系36岁或者24岁嗰啲啊，即系只可以呢两个年龄嘅，即因为佢哋代表同一个生肖，可能旺嗰啲同学仔系嘛？ 我最中意你哋啲解释噶。 喂，可唔可以咁啊？36+24啊？ 36+24，即 系60咯， 六十 就会点啊？ 大年纪嘅嚟做老师？ 唔系啊，系招生、 啊哦、收啲60岁嘅学生啊。阿田都翻去读书， 好呀，即系将嗰个学生嘅年龄咧扩大，唔系即系譬如系即系小学啦，佢系幼小中大其英齐晒咁样， 唔系学无前后啊， 系啊，嗱呢间学校咧，佢真系谂到啊，佢话咧，即系而家有一个叫做长者学生计划啊，咁咧佢话咧，点解咧？因为以前咧，你知噶啦，你上一代都冇乜点读书噶嘛， 系 啦，咁佢就话咧，佢希望咧由呢个招生话，我哋有一个学。长者学生计划啊，呢度咧即系招募啦，就话睇下有冇啲公公婆婆你有兴趣嚟去读翻书啊，因为你一嚟冇可能叫读中学噶嘛。 哎呀，好想睇啲公公婆婆咩书包翻学啊！ 唔系、 啊， 我想睇啲公公婆婆俾老师罚打手板啊！ 唔会噶，佢哋应该唔会罚老人家。 阿陈伯，你又迟到啦，点解啊？ 你唔好再倾偈啦！ 我7点我已经行过嚟。7:30先至过到第一个红绿灯，老师你俾次机会我啊！ 今日上唔到校巴， 冇得倾啊！陈伯，我要见你家长。 冇啦，冇家长，你见我个仔吧啦。咁啊，喂啊，阿 Miss 啊，我个仔几好噶，我介绍个仔俾你识啊。 阿陈伯，我叫咗你唔好再冒签家长签名噶啦。 Miss， 我唔冒签家长签名，我边个签啊？ 我搵唔到我阿妈嚟签啦，我阿妈买咗咸鸭。 蛋啊咁啊，边度卖咸鸭蛋？叫佢放工翻嚟见我。 我个印仔嚟啊！喂，真系啊！佢话咧， 喂，点算啊？先嗰啲 用呢个长者学生计划，佢真系咧，即系多咗。 真系嚟翻学啊！ 8个呢个超龄婆婆咧，就走去嗱， 都多咗8个就系咪都要杀校噶咁？ 唔系， 由22个变咗30个啫。 有8个超龄婆婆，但系可能有好多个阿伯咧。 超龄叔叔系咪？ 系咯， 咁 多 婆 婆， 我仲嚟呢度读书。 哎呀，陈婆婆，你做咩今日又唔？上體育堂啊嚇！你又唔方便 係啊！我 陳婆婆，你唔好呃我喎！ 啱啱換咗個菠蘿蓋啊！ 所以唔係幾方便。 係啊！我換咗對菠蘿蓋，點樣就運到啊？ 咁耐先翻嚟啊！我唔記得咗課室喺邊度。 哎呀，陳婆婆啊，做咩？ 其實我諗呢啲嘅長者，我哋唔好笑佢哋，我講笑。 你做咩上親堂你都瞌眼瞓㗎？老師啊，你教歷史科，即係講緊我出世嗰年。啲嘢我熟过你啦，系咪先？ 唔系啊，嗱，即系真系啊，佢哋咁样转转咧，真系吸引咗咧。佢话嗱，而家多咗8个啦，下个学年咧多埋4个婆婆嚟。 咁我想问下咧，呢啲公公婆婆咧，佢哋上堂嗰个科目咧， 佢哋 同其他嘅小朋友 检查短 唔好理人哋条裙啦，阿婆条裙你都要理 啊？陈婆婆啊，你条裙太短啦， 薄薄啊嘛，咁啊，系咪？佢哋上咩科目咧？系咪同其他 都系中英数？ 但会唔会系同其他本身 系即系佢哋啲语文科啦，就系英文数学咁嘅。 即 系 几岁嗰啲小朋友一齐上， 有啲堂唔使上 噶 啦，有啲堂唔使上。 例如咧， 性教育嗰啲啊嘛，你讲系咪？你就系谂到呢啲嘅啫。 喂，你谂下点教啫？嗱，今日同大家讲下，知唔知点解会生仔？啊，陈婆婆，你又唔使再举手嘅，我知。 当年我咁样跟住就喺度咁讲。 咪真系得意嘅嗰个画面咧，即系话见到一班即系叫佢岁数咧由56岁至80岁不等都有嘅，当中咁样咧，佢话真系咧好。似揽住啲孙一齐翻学啊！嗰个 真系啊， 真系可以同个孙同班喎。 系咯，佢话80岁仲未有孙啊。佢话有啲咧，因为有啲 都有啦，四代都可以齐啊，八十岁。 未入到学咧，即系你之前系计年纪入学咧，嗰啲佢都收咁、哦，即系佢话希望分一班，可能系最婴幼儿班嗰啲咁啊，嗰啲长者班、啲小学小学生啱啱适龄嗰啲啦咁。咁佢就话咁样收生法咧，就喂、哎、真系要好热闹咁，同埋即系多咗一啲挑战啦咁。 其实咧，我自己咧都识一啲咧，即系我讲香港啊吓，一啲年长嘅哥哥姐姐啦，又未到八十岁咁样嘅，但系佢哋咧即系可能去咗退休嘅年龄，佢、哋都几努力去搵嘢学噶。即系譬如我有一个好朋友个妈妈咧，佢又会上电脑班啦、上完电脑班之后咧，又会上下英文班啦、即系佢哋即年轻嗰阵时咧，真系劳动阶层啊。冇乜點樣讀書噶嘛，到而家佢話我有時間咯，我想學少少嘢啊，我成日朝頭早都會撞到佢，因為佢上堂嗰個地方咧就喺我屋企附近，佢就搭地鐵咧就上條扶手電梯，我就落條扶手電梯，成日都打招呼，係啊，成日都打招呼，好開心噶，我話誒今日去上英文啊，係啊係啊，今日去上英文啊，即係其實我會話呢一個 蘭桂坊度實習啊， 唔使嘅咁又係啊，做 interview 啊嘛，去到Why you come Hong Kong 即係嗰啲咁啊嘛 ，Go to your home or my home。 For what？ 係啦 ，for me 咁樣， 即係都幾鼓勵嘅。就算我哋香港嘅即係哥哥姐姐啦，你哋覺得而家咧要攞翻讀翻少少書，學下用電腦啊，基本操作啊，少少語言啊，其實點解唔好啊？大力鼓勵啊！ 好開心啊！嗰啲婆婆咧，佢就係講緊咧，佢話以前上一代咧重男輕女，有得讀書嘅都係俾仔讀嘅。係。咁佢話女，佢話點解咁多婦女即係全部都係女士咧？婆婆咧咁啊，佢就話因為以前真係冇機會讀書，佢話而家咧。有咁嘅地方俾我哋咧，一齐去翻学咧，佢会好开心咯、 啊。系、啊，可能讲真，佢哋细个嗰阵时系未试过翻学嘅，直情 啊，咪就 系 咯， 即系一次机会都冇，唔系话读得书少系冇啊。 系啊， 如果可以攞翻呢个，哇，我都唔同我细个 婆婆上紧堂噶，你做咩掠啲嘢出嚟？你唔好喺堂上面擦你裤拣下，婆婆。 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炎热痴痴？常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声月下踱步。问你会否炎热叫我亲热？痛到每一天，明白你今天的那笑面。明日变化，青春中失去。我仍真心，痴痴的一颗心仍照旧。明日也许搬迁上月球，乘坐穿梭机一飞冲天去。携手再行，漫步星空每天。唉，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痴？我身边情怀未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仍真心，痴痴的一颗心仍照旧。明日也许搬迁上月球，乘坐穿梭机一飞冲天去。携手再行，漫步星空每天。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痴？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声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叫我亲热？痛到每一天，情怀未。 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好快读一个咧，网上面头先因为航空公司嘅留言啊， 好啊好啊 ，Ben 咧佢就话啦，喂，可能咧个原本嗰一班空中服务员啊，因为延航嘅关系咧过咗工作时间，佢话咧就要飞另一班嘅空中服务员过去，所以要等19个钟。 哦，即系冇咗， 唔知系咪咧吓？ 即系系啦，空中服务员帮手，所以就要迟咁多。 咁啊 ，Milo 咧就话， 但系唔系有 stand by 嘅咩？成日话， 知。咁啊 ，Milo 就话啦，阿豪仔你跟团，所以佢会帮你买埋嗰个旅游保险，嗰啲团咧就会帮你安排住宿。如果你自由行嘅话咧，你真系要自己安排噶啦。你自己嘅旅游保险有机会咧，唔系跟团嗰种咧，就要瞓机场，所以咧两者系有分别嘅。咁啊，而另外咧，就亦都有人就话佢几年前试过，亦都系搭嗰啲廉航咧。咁啊，就话因为天气差嘅关系咧，就去济州咧上班博下班，所以咧佢坐个飞机飞唔到去首尔咧，就去咗济州。当地嘅地勤咧系韩国人做嘅，完全交代唔到，沟通唔到，净系不停出 delay， 但冇人知 delay 几耐。咁啊，去到闸口咧就冇人敢瞓啊，搞到凌晨几点咧都仲系 delay 嘅。咁咧最后咧都系派翻啲1万won定1万won嘅饭券， 1万都唔多啦。 系啊，即系得70蚊啦咁样啦。总之搞咗好耐先至有嘅。佢话咧有人买咗民安飞机嗰啲咧，就好快就飞咗翻去啦。话都真系有少少分别嘅。 OK， 大概咁样啦吓。 系 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啲提供。 好嗱，四个字系五个字啊。玉锤砧板上， 五个字 系啦，五个字先啦。 数口好差噶， 系啦，系啊，我差，但系我唔够呢个人惨。 系 你谂下，如果有啲嘅情况，其实你都真系玉锤砧板上啦，你摆咗上去啦，俾人哋。 系 我咁样讲咧，系一啲都冇夸张嘅。你已经瞓咗喺个砧板上面，俾人哋宰割。宰割 系咪 即系流血噶啦？唔关按摩事， 美容你话， 唔关美容事。同医疗服务系有关嘅， 割盲肠啊、美白啊、隆胸啊、丰胸啊、抽脂啊， 系啦，做手术 系啦， 系啦，切唔切 啊？切唔切咩啊？ 你条盲肠咯， 唔止盲肠，我讲紧嘅 哦，吓， 细佬变大佬啊？ 唔系，点为之细佬变？ 唔系，咁你切咗细佬，咁样加翻个大佬落去，咪变咗细佬变大佬咯？ 唔系，有啲人做手术系想细佬变大佬噶嘛？ 片啲皮咧，片皮啊嘅手术， 即系唔要系啦，非面包皮 都唔算一个好大嘅手术啦， 睇你嗰度几大啦。 睇你范围咯，圆周 咯。 咁我佢又冇讲到佢系咪一个大手 术。如果你系大笨象嘅， 一般嘅手术啦 ，OK， 一般嘅手术有手术啦吓。 都全身麻醉噶。 今次喺江西有一位男士，佢 系 做紧， 我哋咁话， 你哋会好开心。 想象到，唔系冇睇到，想象嘅真系。 话说就 系 咁嘅， 即系 有一位嘅男士，即系我睇到嗰个相咧，虽然系打咗格仔啦， 边度打咗格仔啊？ 块面啦，梗系，光佢个样啊。 但系佢做手术喎。 系啦， 即系净系打上面格。下边唔打， 都乜得一个手术嚟啫， 咁离谱啊！ 医学上面冇行， 太过分啦，真系。 我张相代表佢做紧手术嗰阵时张相， 原来系咁样， 系之后嘅，所以佢有 冇乜 价值嘅？ 张相冇乜价值。 点睇我都估佢起码咧，一定系成年人嚟噶啦，就咁睇起码30岁噶啦吓，但系佢就要做呢一个嘅即系割包皮嘅手术。 冇办法啦，有时嗰啲樽颈位咧，冇话系即系细个，可能大个先开始有咧。 我唔知啊， 系噶，通常都系伴侣投诉噶。 啊，我唔知，可能佢自己觉得。 每次你去厕所都咁耐嘅，哦，原来咁样， 系 啦，点都好啦，佢点解要做呢个手术咧？唔系我哋要讨论嘅地方嚟嘅， 好紧要 噶 都。 佢要做呢个手术。 旁边有你家人医生，李医生你好。 而佢咧已经瞓埋上手术床度啦，谂住咧做咗个手术之后咧就可以，诶，哇，开心 啦， 系咪一了百了处理好啦？点知？ 点知？ 佢冇俾钱。 唔系做紧手术嘅时候，有啲事情发生啦，肉锤砧板上啊嘛。我呢个系五个最大嘅 tips 嚟嘅，你估喺佢做紧手术嘅时候发生咗啲乜嘢嘢？ 哎呀，不好意思啊，流血啊， 咁梗系流血啦，你做手术啊嘛， 没棉花 哦， 哦，你俾唔俾钱咧？系啊，俾钱啦，诶，唔系你用一级货、二级货定三级货啊？ 即系去嗰度 用过嘅棉花就一级货，姑娘用过嘅棉花就两级货。 你哋谂呢个方向系好准确嘅。 哎呀， 因为 OK 用嗰个手术刀，你想要齐口啊，定系要劈口？ 哇，锯齿啊， 冇得罪女人啊！ 我知 啦， 你有我用刀嚟割啊，定系攞牙咬啊？ 即系唔会用牙咬系嘛？ 真系麻烦啊！ 你又真系太核突嘅， 我人哋讲系真嘅， 你同你你可以啊，等我讲啦，你哋唔好估啦，我费事你哋再估落去。 你想用丝瓜刀还是用牛肉刀呢？ 但系你哋谂嘅方向啱嘅，就系佢喺度做紧手术，中途突然之间医生停咗落嚟，仲已经将咧呢个已经麻醉咗嘅朋友 整翻醒， 翻醒佢， 唔系嘛？ 熬翻醒佢嘅原因系咩咧？就系想同佢讲价。 你不要扮瞓觉喎，我问呢个麻醉药都系假嘅。冇扮瞓觉喎，冇扮嘢， 点会瞓得着嘅啫？系咪？ 喂，系咪都痛死啦？系咪？ 嗱，小啦，小啦， 本身就系咁样嘅。喺开始之前咧，佢哋就倾咗一个价钱啦，就仲话会有优惠嘅。但系到 啲都有得优惠，咁你下次再割免费？ 唔系，可能佢即系顺便可能帮佢清走一啲嘢咁。 唔系，件事冇谂到咁好啊，唔使谂间医院好啦，因为医生就打咗麻醉药啦，就开始做手术啦，而且个伤口咧系开始即系切开咗噶啦，即系做紧手术噶咯， 系 跟住咧就熬醒咗 佢， 系啦就话要加价， 加咩价？ 加价咯，做手术嘅钱我要加价咯， 即系话手术系照做翻嗰样嘢，但系无端端加价。 等我逐样讲啊吓，因为佢嗰阵时咧就熬醒佢嘅时候咧，呢位男士就见到，咦，你熬醒咗我，即系麻醉药啊嘛， 做完啦， 系啦，跟住但系佢见到系未做完，因为佢见到佢个伤口系流紧血嘅。是去到呢个地步，刘叔我话玉锤砧板上即系任人汤啊吓！ 医生得嘅即什么？ 所以去到嗰阵时咧，医生叫佢做啲咩咁讲，即系又迷迷糊糊啦，系咪先？佢都话好啦好啦，我俾钱你帮我做埋个手术佢啊，唔该你咁样。咁喺手术结束咗之后咧，佢就发现佢嘅账单咧就多咗有2380蚊，有一个叫做 CRC 嘅治疗费啦。另外咧仲有一笔系2000蚊嘅淋巴管炎硬化性。结节嘅清除费用 哦，嗱，我都话佢清走一啲嘢啦， 系啦，再加埋之前咧就应承咗系1600蚊嘅啫，咁变咗而家总共咧就变咗6190蚊咁样啦，系啦，嗱，咁 又唔算好多， 喂， 但 系 我明，但你何必要熬醒我咧？ 系啦，你一如果你要劏我嘅话，你一早话你落刀之前你劏咗我先啦。 佢会唔会系咁样啊？割割下面包， 中间睇 到啊，跟住又见到咦，佢个淋巴喺即系个大髀位嗰度有嘢啊嘛， 你可以尝试帮佢谂嘅，但系当记。者咧，即系后屘呢件事咧，就即系讲咗俾记者朋友知啦。记者去翻呢间医院咧，想揾翻操刀嘅呢一位医生嘅时候咧，院方就话：哦，呢、這个医生已经离咗职啦，我哋联络唔到噶啦。 但 如果我 讲 到呢一 点 嘅时候，你哋对于呢一间医院或者呢个医生，仲可唔可以帮我讲到好说话？ 我呢啲叫做咩啊？做好事不留名啊！ 啊， 帮你做完咁好嘅手术之后，佢不眷恋呢一个功名，已经马上离开医院。你 系 咪想送果篮俾呢位医生啊？唔使啦，佢走了。 咁我又再讲多个资讯俾你知啊吓。之后咧，呢一位嘅先生咧系向咗嗰啲医委会嗰类嘅朋友嘅单位啦，就反映咗嘅。院方最终系同呢一位嘅当事人签咗一个和解协议书， 免费帮佢做多次手术。 唔系，院方赔咗10000蚊俾呢一个朋友，仲将之前咧就系已经落咗麻醉药做紧手术嘅时候咧，额外收咗嘅4380蚊嘅费用咧都退翻俾佢。咁、 哦、 我谂即系嚟到呢一度都会见到 吓，佢都个医院肯赔钱啊，真系难得。 咁好明显， 个医院真系良心医院，记得要帮衬佢。 真系揿住嚟抢咯， 唔系 嗰个医生又冇喺嗰度做啦，好安全啊。 然后到你迷迷糊糊嘅时候，佢话。你认唔认得我？ 系啊， 有位啊，真系惨啊！所以我话肉锤砧板上就系咁咯。哇，流紧血啊，点都要俾啦。 人职位仪式、职位礼、正殿之仪，听日举行。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朝葵青、荃湾、沙田、大埔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出和缓偏南风，今晚转吹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雷雨，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接近周末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759点，跌133点，成交金额37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0点，升6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8蚊，跌2.6；中国平安94.7，升3.5；美团点评56.65，跌0.5；华夏沪深346.2，冇起跌；万州国际9.48，升6.6。中移动75.3升0.5，银河娱乐58.85跌1.65，建设银行6.95跌4仙， 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5，英镑10.156，瑞士法郎7.699，澳元5.527，加元5.829，新西兰元5.231，欧元8.7782。每百日元咧，港元7.0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92。港金现价报11,998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35美元，卖出1,28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日荔枝角消防局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咁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马嘉烈医院啊，即系影响埋美孚桥出九龙嘅交通噶。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葵涌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最主要挤塞呢告士打道呢都是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收费广场的，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由于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着宏照道一段挤塞，影响到现在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希福道一段都是车多，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长乐街一段挤塞啦，排到窝打老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丽泽中学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金粟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喺港岛啦，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成日坐喺度拉筋，可以帮你保持筋腱嘅弹性同埋关节嘅稳定性，对预防都市痛症好有帮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中小企业参加出口推广活动，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场。 资助可以用来在展览会或者电子平台做出口推广，整网页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得。 公司有资金做出口推广，就可以拓展境外市场啦。 是啊，即刻上 emf.tid.gov.hk 了解多啲啦。 CIBS 荷里活道公园就是大笪地，走到从前的大笪地，细说上一代从乡间初到贵境，于是坐在路旁等待亲友寻人。一坐就坐了悠长的一生。 文学向左走，向右走。 你自己有依稀的印象，跟住咧就喺文学作品度得到引证，你会因为咁样而觉得自己咧，哦，原来我嘅根真系喺呢一度噶。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带你去墨西哥走一转嚟。来自墨西哥的这种花，日出而开，日落就会凋谢。新西兰 Rise 觉得正正符合他们本身组合明星相对的概念，于是就开始他们这一趟墨西哥风的音乐旅程。作曲填词都是新西兰 Rise， 编曲有他们家属 Agent Chan， 监制 Agent Chan、麦船碧、凌浩基、新西兰 Rise。同名作品《Sunset Aris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 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系店长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新鲜滚热辣啦，除了天气都要提醒各位司机大佬啊，气温啊系轻跌一度啦，27度，咁但系雷公咧继续去到1:00啦，出边我谂而家应该仲系有 乌云密布啊，系 乌云密布，谂有落紧雨啦，多云有骤雨，大家都要小心。 我头先11:00出去见到就未算乌云密布， 我哋呢边算好 天阴阴咁样， 天阴阴咯，我头先翻嚟就落雨嘅，所以就点都要即系留意一下嘅。咁啊，你讲紧呢几日咧最大单嘅新闻咧，就真系我哋嘅邻近。地区啊，日本咁咧，佢哋呢一个就改朝换代， 系啦，今日就430 新王就要登基， 系啦，5月1日咧系新王， 系啦，头先听新闻都已经见到啦，新王即系嗰个名人咧就点样就同佢哋啲祖先就讲话咧，我哋退位啦，诸如此啦咁样。好，你话嚟到司机大佬有啲咩关呢一个即系天王退位嘅事嘅咧咁样？都有 嘅喎，因为咧新日王咧就有佢噶，因为即系佢哋皇室咧里面咧个个都有个私人座驾噶嘛， 好合理啊， 系啦，即系个国家元首都会有嘅。咁而家即系话咧新日王嘅座驾啊， 系 点嘅 咧？ 俾人睇到， 即系等于我哋咧以前话大陆啲领导人咧就一定坐我哋嘅红旗牌， 系啦， 小车， 其他都唔坐啦， 系啦，有嗰啲保安啊诸如此类嗰啲啦。咁啦，咁日王嗰架车系点嘅咧？嗱，香港人对日本车都好熟悉啊，咁你就会想象啦，日本车亦都一向以老细车就闻名噶啦，即系嗰啲七人车咧，超过咗欧班车欧洲车好多班嘅啦，咁样。咁日王嗰个车究竟系点嘅咧？咁啊呢几日都有啲报纸咧就有买到噶咯，但个标题好抢眼嘅，我其中睇到呢一单新闻嗰度写法咧，佢写住话新日王专用车同款。咁就冇嘢啊，后面嗰句劲啦。 係啦，黑道。 唔准买。 係喎、 啊。即咩意思 咁就啱数㗎喎。即你同我哋撞车即撞即唔係即係相撞。 撞 撞撞撞撞撞款。即係又我觉得要真係唯佢独尊咁啱数啲。 即 佢 係要。 特别为佢去而设。 又真係要去到特别为佢而设咁严重。即係咪即係所有国家嘅领导人又好啊高官即要去我一个去独一无二嘅车我又觉得唔使咁霸道喎。 佢係咁样嘅根据个介绍呢我哋先讲咗佢嗰黑道唔准卖咩？你话呢个真 系 好， 只系黑道嘅， 好抢眼嘅。佢就话咧，根据《华尔街日报》嘅报道咧，佢话呢一架咧由个田好丰富嘅呢个牌子所做出嚟嘅呢架车咧，叫做 Century 啊。咁咧，佢话呢款车咧，第一。日本本土发售啫，通常都系佢哋啲好嘢咧，唔益你噶真系， 唔出外国噶啦。 系啦，第二净系接受咧最顶级嘅即系有实力嘅买家订购。咁、可能你话啦，咩叫有顶级实力啫？我中咗六合彩， 即系家财千万嗰啲， 我几千万买啊咁 样。嗰啲暴发户嚟嘅，吓吓冇理我点解有钱啦、 啊。我谂都应该唔得，一定要你即系有个好大嘅背景啊，即 系 系贡献好多啊嗰啲先人。 嗱，佢咁讲。佢话咧，买家咧要接受咧呢一间车厂嘅背景审查， 系 即系你几时有听过买车会问你阿先生你做姓行啊？ 我唔知 嗱、你做文员啦，唔卖俾你咁样， 应该有钱就可以买车噶啦，系咪先？ 应该系噶嘛， 即系我买晒一样啫嘛，我最多冇钱咪冇得买咯。 系啦，咁但系佢讲到咧就话咧要确保咧接受呢、這、一个 有钱都未必买到啊。 系啦，背景查核啦，佢话要确保你财力雄厚。嗱，财力雄厚同埋我赚咗1000万咧，真系两样嘢嚟。 我唔明白点解要留，因为我睇翻佢嗰个车个价钱，讲真，以车嚟讲，你都话贵嘅，但又唔系去到话天价嘅数目。点解要财力雄厚咧？喂，我有钱俾我嗰次一炮过俾钱咯，我最多系咪？ 因为身份嘅象征。 系啦，我估计咧就系希望咧，佢唔想以后咧，大家见到呢架车嘅时候咧，有个穿住拖鞋，即系笃鱼蛋，然后走去买餸嘅，佢切，我啱啱赚咗1000万啊，六合彩。但我都系卖菜嘅、就唔系歧视卖菜，但佢好明显 佢系歧视卖菜，我觉得 唔系佢好明显就唔系咧嗰个车厂，又或者佢哋嗰个市场咧就话，我希望我哋嘅车咧全部都系接载啲。 上流社会、名流阶层嘅，我哋希望佢知。最紧要咩？佢话咧唔可以有黑道背景。 系咯， 呢个我觉得就啱数啲，即系佢惊尴尬噶嘛。日王坐嗰个车，黑帮大佬都坐。 系啊，我都系一模一样嘅，戴个名牌，诶咁样。 湾仔我话事咁样，跟住可能呢啲就系佢唔想啦。咁所以嗱，咁你就会更加好奇啦。嗰架车有几咁巴闭？ 佢亦都有介绍到咧，佢里面啊，车里面有啲咩特别嘅装置喺度嘅。 系， 例如咧，佢里面有一个咧叫做剥鞋脱鞋嘅架咁样嘅，即系你摆入去，你就可以脱鞋啦咁样。 喂，我想话咧，我啲日本车仔啊，认真吓，佢真系有啲好细心嘅位咧，就系可以俾你 但剥鞋喎、 啊，唔系咁扯，咁你即系话你坐喺个位度，咁跟住佢你喺度剥鞋，跟住俾你收纳， 我冇睇到相，究竟系点样帮佢剥鞋咧？ 定系佢有个机械去？ 个机械啊，佢话咧，佢话嗰个车咧内建一个咧鞋拔架嚟脱鞋啊，即系话可能咧你就鞋摆落去咧， 好似少鞋抽嗰啲款。 系啦，我谂系佢即刻夹实咗你对鞋，咁你只需要再轻轻一递起， 只手都唔使污钱啊，只鞋就 真 巴 闭啊， 绑鞋带嗰啲。 但我又唔明佢点解坐架车要剥鞋咧？ 可能人哋好长途车， 即系舒服啲咁样， 系啩？ 系啊， 我哋未试过咁富贵，我哋唔明噶啦。 唔系， 我 但我可以试过剥鞋噶嘛， 但系俾人闹噶嘛， 即系话。 同交通工具就摸鞋、啊、 你坐咗上去，你换鞋，你污低身，跟住点解架车冇人嘅？明明上咗去咁咧，即 系 可能一啲动作性啊。喂，如果做呢啲咁至高无上嘅人，咁容易啊？ 系啊，咁然后佢就话咧，仲可以随手就打开嗰个阅读灯， 嗯， 即系其实开盏灯啫。 系啦 ，OK， 咁呢个唔系好特别啦。再讲。系啦，佢话咧喺后座嘅中央有个控制台，有啲掣可以俾你揿噶，揿咗咧你就可以有一个背，即系个背脊啊， 椅背 调教嘅，可以挨后，而同时间咧你小腿嗰个靠垫咧，即系嗰个 cushion 位啊，亦都会提升，即 系 有少少按摩椅嘅感觉啦。 系啊系啊， 又可以挨后，个小腿又有嘢晾住，即系讲到呢一步啊，我都想试下。 你知唔知讲开按摩椅咧？我成日睇嗰啲车嘅介绍嘅时候咧。佢原來話而家有好多嗰啲歐洲車啦，日本車有啲款都有咧，嗰張凳就按摩椅。 係啊， 而我想講呢架車裏面嗰張凳都可以咁做 嘅，係按摩椅嚟 嘅。因為咧喺呢個咧左後方嘅座椅咧係有呢個按摩功能嘅。係 啊，即係直情係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揼 做嘅，即系话你想要求有啲乜嘢，佢都可以帮你做噶，咁样咯。 系哦，咁呢啲就系嗰啲诶贵嗰啲车都有噶，譬如嗰架咩 Lotus 嗰啲咧。 我嗰日咧见到咧有两个美女咧介绍嗰个车啊，即系介绍个 Lotus 几豪华，跟住话咧只要按按掣，跟住哇嗰个力度咧，你按头啦、肩啦、颈啦、pat pat 啦、脚啦等等都可以有噶。 系啊， 哇！即系成张按摩椅摆喺个车度。 系啦，嗱，咁佢仲有啲咩咧？譬如话有按摩椅功能就会有啦， 跟住仲有呢个阅读灯啦， 阅读灯呢个小事啦。好啦，佢话咧佢会有一个盾形嘅水箱嗰个鬼面罩啦，咁咧就会由工匠咧雕刻一个咧金凤凰嘅图腾，显示出呢个车嘅不凡。系啦，你见到有凤喺度，吓死你真系。咁然后咧就话里边咧，因为佢呢个日皇噶嘛，里边就会换咗咧日本皇室专用嘅谷之御文啊，即系佢哋个菊花嘅徽号咧，就会摆喺车厢里边。咁呢个咧就啲似咧之前 Lotus 咧，佢为咗赚咧大陆人生意咧。佢里边雕咗条龙喺度咯，个车厢里边咧，系啦，嗰阵时我成日都觉得，哇喂，唔使嘢都整条龙出嚟啊，咁样，咁啊，佢仲有中央扶手啦。仲有电动遮阳帘啊，呢啲一般都有噶啦，咁样，然后就有啲 mon 喺度咁样咯。 佢话咧呢个佢话车身咧好长啦，佢话行李箱咧都好大噶，佢话能够咧摆咗四个高尔夫球袋噶。 系，即系其实佢就最想你就后面舒舒服服咯。 系 啊，咁然后你就咁睇咧，其实就真系都几奢华噶。同埋，如果咧，就算我真系有钱咧，我都唔会买呢架车。 喂，我想 即系实在太过老细车啦，个样咧，我揸出嚟啲人都会问你。 我想有老细嘅感觉，我想要啊。 咁就唔系你揸噶啦。 系我梗要有埋司机啦。咁而家都唔会系，即系唔通系日皇佢 即系你 谂 下，如果我买咗呢架车，跟住车咗阿田啊同阿祖嘅话咧，就会你两个就系老板老板娘。 得啊，得一个按摩椅，我哋两个抢啊。系啊，我啊， 俾钱啦， 揸车啦，唔识揸。 系咯，但冇留得一个按摩椅，叫人哋嗰啲。如果 外国嗰啲 啦。即系呢个咧就日皇啊最新嘅车，讲埋个售价俾大家知啦。 真系唔算太贵， 真系唔算太贵啊！ 一万咯，1900 yen 咯，1900万 yen 咯。 佢140万港币咯， 系啦，你围到咪80万港币，真系唔算好贵。即系当然我唔会买得起。 但好架势啦，同埋真唔系个个人买得到嘛，你有84万都未必买得到。 系啦，即系佢跟住财力雄厚。 系啊，呢个先巴闭。 我可唔可以攞一沓我哋嗰啲六合彩俾佢睇咧？其实我总有几期会中噶。 哦，咁你试下咯。系咯，我真系鼓励你去做。如果你觉得呢个都可以屈到架车嘅话。 横掂讲开日皇架咁豪嘅车咧，如果你都有认识啊坐过啦，或者知道咧，而家啲车咧究竟有啲咩豪华嘅设备？因为其实日皇嗰架车最豪华都得按摩椅啫嘛，其实又唔算好巴闭啫。究竟你有冇遇过听过？我可以叫人帮我按摩咯， 哦啊、 我细路可以攞只脚踢我背脊咯，真系。你有冇听过啲更加特别嘅奢华设备咧？我听过一个咯，Lush 中间嗰个位咧有雪柜咯。 啊，系啊，有雪柜噶。 系啊，打开个手枕位，打开个手枕位咧，直情可以挤两个香槟啊、红酒啊，摆嗰个位度咯。 电话号码1872388，司机大佬大家好，欢迎大家讲下咧，你坐过啲咩豪华嘅车？佢究竟用几咁豪华呢？ 剥鞋真系未试过，呢个系特别嘅。哎呀，最近都成日播呢只歌啊 ，Golden Bomba 呢只咧就Bomba 呢个令和吓，咁啊亦都系啱晒啦。而家就系即系改朝换代嘅日子。嗱，咁我哋即系乘机杀个网出嚟嘅，即系如果你有见过、坐过、知道一啲车里边有啲咩豪华设备 嘅 咧， 要系 真系名副其实叫奢华啦。即系可能你觉得好巴闭嘅，哇，里边内置一个红酒架咧，都欢迎你可以同我哋即系炫耀下。 有啲可以系自制嘅，即系你 DIY 令到咧你架车入边啊嘅结构啊提升咗，都变咗奢华嘅。你呢啲嘅小創意咧，我哋都想聽。1872388係我哋嘅電話號碼。 係啦，咁但係我哋比較草根啲咧，都係講翻咧路面上面嗰、那個即係意外咧，琴日嗰單。即係逆線行車， 係啦，咁 hot 一定要講下啦。 係啦，咁啊， 逆線行車咧，其實咧，對於一啲叫做我認真啊，真係嗰啲叫做路面唔清晰啊，或者 係 唔熟路啊，或者咧 P 牌仔咧嗰啲最常出現啊，因為咧有啲路段咧。 你真係如果冇留意个牌究竟佢係可以直去定係嗰啲车嚟緊呢， 是 你真係会盲中中中咗过去。我试过喺香港度，我真係好怕喺香港度揸车。 有试过逆线啦， 试过。因为 唔识路， 係边十边段啦。 係湾仔湾仔算係摩利神山道，係咪 摩利神山道嗰边好多环街，有好多时候呢都係溫围嘅，就唔係双线行车嘅。 好多街仔嘅，跟住有一次我咁样 好多咩街仔。 好你咯，系啦，咁咧好多一转嘅时候咧，哇啊谂住驶过去对面马路，咁啊点知嗰啲车走出嚟嘅，我系入到去，好彩入到去头头嗰度啫， 即刻停啦， 即刻停啦，咁即刻我撒粒蚊咁，跟住打四火灯要褪后咯。 系 我嗰次之后咧，我就话：哎呀，我都系麻麻地，唔好行香港路。 喂，其实嗱，我觉得未必系香港路，其实系咪任何地区你唔熟嘅路就容易出事啊？ 都有嘅。我上次我老婆咧，佢就话佢坐个 friend 嘅车， 系 佢哋就去咗中大啊，因为佢有个同学喺中大做老师嘅，就喺宿舍度玩啦咁样。 中大，我上次我行路都当失。 冇错， 佢真系太大啊！你东南西北都 唔好。要系佢哋仲要玩到好夜，即系夜妈妈咧过咗十二点噶啦，咁咧就由其中一个仲要唔系嗰个即系老师，即系唔系由中大嗰个老师负责揸车，系由访客， 哇， 访客 揸车， 迷路唔紧要，佢一路揸嘅，哦，点解条路冇车咧？即系不过夜妈妈佢冇车噶嘛， 去边啊？ 跟住咧佢落到去即系由 边路， 唔系由山路落到去之后咧，佢话唔知系由个司机有另外一架车提醒佢，定系佢见到啲车行出嚟咧？佢话：哎呀，死啦！成条都系逆线嘅头先， 即系游行咗咁耐都好彩， 佢系 真 系夜妈妈咋？即系话佢由咧山顶斜翻落山脚，原来佢入咗一条咧就只准向上嘅路，佢直至落到地面，因为佢唔太耐啦，佢唔记得咗系中间有司机提佢，喂， 是 你入错线，定系佢落到嚟佢发觉点解我一落嚟啲车就呢度上咧？佢先知道自己成程都系逆咗线。 真系好彩啊！ 你谂下山路，如果你逆线真系睇唔到， 真系好大嘅，只可以讲成个山头都系好似佢。 同埋我谂咧，因为夜妈妈咧，你又唔熟路咧，你就睇唔到嗰啲路嘅 指示牌。 系啊，仲要成车女司机同埋乘客， 啊、 真系唔系话赖嘅，但系你真系多一份嘅谨慎。跟住我真系同老婆，你下次可唔可以唔好再坐佢车？梗系好危险啊！你咁样即系玩完之后咧，你翻嚟嗰程车你逆线真系 真嘅。我会觉得咧，如果即系因为唔系个个有车牌噶嘛，如果真系咧要坐咗一个咧，即系唔系好熟路嘅司机嘅隔篱咧，嗰啲朋友唔该真系帮手一齐望望路牌啊！ 嗱，有阵时望望路牌都唔代表啱嘅。有一次咧就系坐司机隔篱位嗰个位置啦吓，小吓咩啊？ 咪嗰个 back seat 后座。司机 driver 系啦，但系嗰阵时咧，大家已经唔熟路，知道唔熟路。其实讲紧嗰条路咧，只不过系过红隧啫。 系系。 但嗰阵时过红隧之前咧，你要好早就攞定线啊。呢边就系变咗去北角嘅，呢边咧就中环嘅，呢边咧你就过红隧啦。即系你有好多条线你要攞定噶嘛。就系嗰阵时死啦，唔熟路。咁究竟而家系咪要攞线咧？左边定右边之类嘅嘢咧？ 系。 就系入隧道之前，即系嗰阵时喺近跑马地马场对出嗰条桥位嗰度咧。 嗰度啊！如果 嗰 个 位 你 要好早攞咗先，如果唔系你就错噶啦。咁最后尾咧，我同我朋友咧就系俾警察叔叔咧喺呢个红隧口嗰度咧叫你停低咗嘅。你头先系咪未攞定线啊？你系咪好似过咗双白线？ 哎呀！ 咁样就出咗事啦。但系其实已经系好廿八分精神噶啦，唔止十二分精神啦。你谂住啊，究竟边条线？最终都出咗事。我估咧唔同呢啲路面上面嘅小陷阱，又或者你真系唔熟路啊，而发生过嘅情况，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 嗱，唔好话逆线啦，巴士转线，我好耐行光年之前， 我试过几次啦， 巴士转线啦， 样 都 震 咗啦，周围啲车都咁高嘅， 又喺香港岛啊！我话咪就系汇丰银行置地广场嗰段 一个位啊， 我就话吓，点解冇乜车行？都几顺啦，其实行呢条路咪几好咯。跟住咧，全部跟住咧，有啲人指指点点咧，跟住再望，哇，原来巴士转线嚟啊！佢即刻点拿走咯？ 但好 同一条路啊，我哋朋友可以挥手。 但好似系入咗巴士站里边嗰个专线喎。即系咧，天星码头咧，佢可以转翻出嚟噶嘛？ 你入错线， 我直情入咗人哋巴士站嗰线咧，前后左右都系嗰啲咧双层巴士夹住我，跟住好司机好似系让路俾我走噶，哇，几样衰噶！ 尖沙咀码头咪有一样 咯，就嗰度 咯， 就嗰个尖沙咀天星码头嗰啲位咯。所以咧，因为琴日嗰个逆线事件咧，由于我哋琴日都介绍过，阿艺人吴启明咧，即系前艺人，佢都同大家讲话，嗰个司机咧都系我哋香港人嚟嘅，不过咧真系唔熟路，又觉得嗰个湾仔绕道新嘅路段系啦，即系话咧。 其实唔熟路或者路牌唔清晰嘅话咧， 都会 你系有机会犯错嘅。咁我哋今日想征集下大家咧，有冇香港边一啲路特别提醒啲新手嘅？喂，容易犯错，你试过中招嘅逆线啊、入错线啊，咩都咧，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话俾我哋听，嗰阵时你点处理呢一个入错线嘅经历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记者问到民主派要求撤回修订逃犯条例，以及议员田北辰亦都提出港人港审等建议嘅睇法时话，就住唔同议员嘅不同建议，最好系喺法案委员会召开后喺立法会讨论，甚至辩论。政府會以認真嚴肅態度回應議員提問。至於如果內地要求引渡前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他會不會被引渡？特區政府又如何確保港人一旦在內地受審，可以受到在香港同樣的保障？林鄭月娥說不會回應個別個案，或者作出任何揣測性和假設性的回應。本港樓價連升三個月，差享物業估價署最新資料顯示，三月私人住宅單位售價指數按月上升2.95%，升勢較二月明顯加快，亦係去年十月以嚟最高，指數首季累升5%。數據顯示，三月中小型單位樓價升幅最大，430平方尺以下單位升幅達到3.1%，430幾至750幾平方尺單位樓價亦都升3%。750幾至1070幾平方尺單位，樓價升近2.8%。另外，上月租金指數升0.83%，係連跌四個月之後首次回升，首季就升0.26%。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報告書，建議新定一項特定的窺淫罪，針對未經同意下為了性的目的而對另一人進行觀察或視像記錄，包括照片、錄影帶或數碼影像的行為，以及建議新定的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應該涵蓋公眾或私人地方。報告書亦都建議應該訂立一項特定的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指出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行為，不論目的都不合法。為了性滿足而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以及受雇於第三者的人拍攝裙底，都建議刑事化。美國前副總統拜登宣布參加出年總統選舉之後舉行首場造勢大會，批評總統特朗普濫用權力，只為一小撮人服務，中產和工人未能分享經濟成果。拜登在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向支持者表示，特朗普並非能夠代表美國整個國家的總統，只是考量自身的政治利益，忽略所有人需要。反觀自己出身勞工階層，對勞工階層選民熟悉，會致力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團結國家。拜登又提出逐步削減入讀大學成本，以及擴大醫保服務的措施。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较大同狂风雷暴，吹和缓偏南风，今晚转吹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雷雨，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接近周末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下午2:0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48点，跌144点，成交金额38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0点，升6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8蚊，跌2.6；中国平安94.6，升2.5；美团点评56.45，跌3.5；华夏沪深346.2，冇起跌；万洲国际9.47，升6.5。中移动75.2升5仙，银行娱乐58.95跌1.5，建设银行6.96跌3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5，日元11.57，瑞士法郎1.02，澳元0.705，加元1.346，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19。港金现价报11,998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86美元，卖出1,28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本智能身份证，又喺1968或6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4月1号至6月1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劳工及福利局于2016年6月成立特殊需要信托可行性研究工作小组，探讨为有特殊需要人士的家属成立特殊需要信托的可行性。 经过了两年多的研究，政府在2018年年底成立特殊需要信托服务。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即刻要唱翻首歌先，清洁香港一於響應，家家響應，阿田響應， 系啊，多謝阿田， 盡力盡本分，真係好犀利。佢無端端喺我哋直播室度咧，喺度擦地啊、抹台啊， 抹埋隔離直播室啦， 係啊，抹埋隔離底啊，真係係咯，做咩事？點解突然間你發作啊？呢個潔癖， 唔知啊， 係咯， 突然間覺得好污糟，咪抹下咯，保持乾淨。 即係突然間想將我哋嘅車廂打造得豪華啲、舒服啲。 如果你都見過啲豪華嘅車廂，可以打電話1872388咧，同我哋分享嘅。另外咧就係如果啊有一啲乜嘢即係喺駕駛上面啦，即係琴日就有個逆線行車就出現咗啦， 踩咗啲咩線係唔啱踩落去？ 有冇啲咩嘅黑點啊？你試過入錯路啊？即係你嘅經驗是如何咧？即係大吉利是出咗意外又可以講好彩冇事，變咗而家得啖笑，跟住就可以同大家即係反省反映一下， 都經一次賽一次 啦，賽一次咗之後咧可以同我哋講啦。另外一樣嘢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就係、雷暴警告啊，有效時間啊延長咗嘅，去到今日晏晝兩點鐘啊嚇。1872388係我哋嘅電話號碼，而家可以打俾我哋啦。 好，你係邊位第一位聽眾？ 何生你好 ，Hello 何生。 Hello， 何生你好， 系你啦， 你是阿伟啊， 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喺度啊，诶，听你讲啊，何生你好， 讲都我谂都有十几廿年前噶啦，啱攞到个牌， 系通常呢啲都出事噶啦， 接底下咧就问朋友啲朋友攞咗部。嗰啲好舊嗰啲，即係佢唔再續牌啦，咁啊剩翻幾個月牌費嗰啲車俾我揸， 係、即係放棄咗噶啦都。 係啦，但係嗰架車我唔識嘅，嗰個人個車主我唔識嘅， okay. 即係朋友啲朋友咁。 好好好。 咁啊有一晚，咁啊即係啱啱攞牌，咁啊車啲去同啲朋友玩啦，好開心咁玩完翻屋企，咁啊佢住港島區未到半山啦，即係總之上少少嗰啲啦。咁、 okay. 啊、嗯。我係新界人嚟嘅， 係 咁啊，去到港島唔識啦，咁啊唔緊要啦，上咗山，我其實都要落翻山嘅啦。總之我架車向下行咗啱 啱啊，你冇錯啊， 你落山啊嘛， 其實係啱嘅嗰個概念。 沿住向下行嘅路，去到一個位置一轉嘅時候，咦？點解轉呢個彎？佢呢個彎就其實中環嘅啦，已經係彎中環警署。佢話呢條路只入警署。 是入警署啊？ 系啦，入警署。我答唔到啦，我即系到而家我都唔好肯定。 嗱，如果系即系大馆嗰度啊，系咪？ 见到就系啦，入警署。 O K， 应该就系荷里活道嗰边啦，应该就 系。系啦，系啦，嗰头。系。咁我就向右转过一条，因为佢入警署，咪即刻扭右大转过右边嗰条线。 系。 一入咗右边嗰条线就。 只入赤柱。 呢个交通。 唔系，系红绿灯就停咗喺度。咁其实唔系我嘅红绿灯啊，系对面。我其实已经入咗对面 啊！ 我已经入咗对面线啦，即系对面嘅红绿灯停紧，望住我，望住我，对面停紧红绿灯望住我嗰个系边一位嚟啊？嗰位就系交通警嚟。 哇！应该都系交通警啦。如果嗰条女子入警署嘅话，我仲唔系阿 Sir 咩？ 你同佢认头啊？ 咁啊，一转咗灯，咁阿 Sir 就揸到过嚟我身边啦。 系 咁就佢首先就指挥我调翻头先啦， 系、 指挥我调翻头先。咁调完头之后，咁就问我嘢啦，即系基本车牌、身份证嗰啲啦。咁跟住问到嗰啲车啊、剩啊嗰啲咧，因为我其实就系唔识个车主。 系系系。 咁我乜嘢资料都俾唔到佢， 人哋就会觉得你偷车啦、 哎，真系惨。 乜嘢资料都俾唔到佢，但系真系嗰次真系好彩。就個警察真係即係真係接受我係啊！啱啱攞到佢，因為我牌就啱啱吸 嘅 啫嘛， 睇到嘅， 睇到嘅， 接受到我 應該冇咁快就偷車嘅，啱先攞到個牌， 同埋冇理由喺個警署面前度咁樣玩大膽車嘅。 我懷疑咧，可能已經係即係慣曬咧，佢嗰個路段 嗰個位置 係啊，可能嗰條路， 即係因為而家嗱，如果你話十幾年前舊差館，而家已經變咗大館啦， 係咯， 即係嗰個路面嘅情況，可能又有啲唔一樣噶啦。 你有冇舊地重遊過啊？ 冇 冇啦，即系唔敢啦。 大个阴影个面积嘅立体噶，点会再去啊？ 好幽默咁讲咗句咧，佢就话警署都入得嘅咁样咯。 系最多兜个圈翻出嚟啫，都唔使咁。而家逆线嘅， 认真我真系会，我如果系俾我咧，我会即系照入咯，冇办法啦。 但系啱啱新牌仔啊嘛，好多时候 惊啊嘛， 你仲要犯错犯到入警署，咁惊系好正常啦。 即系送人入虎口咁样，好似 落网啊，生不入关。 但原来右边你一转咧，其实嗰度系冇得俾你转嘅，就逆咗线啦。 其实右边就已经系逆线嚟嘅， 唔知啊嘛。 早就已经入咗条入警署嘅线。 系咯，即系话其实你一早已经错咗啦。 唔系，我估好彩嘅一样嘢就系你话送人哋翻屋企嘛，应该都夜啦，可能就冇咁多车。好彩啲。 我想象紧你入咗个交通灯位等，然后望住对面嗰个情景真系。 系啊系啊，最系阿 Sir。 系啊，我谂紧嗰个情景究竟 你谂下，十几年前佢个画面仲记得咁清楚。 系啊系啦， 但系只此一次咋，我话佢拜拜啦，已经好啦，好啦 ，thank you 何生 ，thank you，thank you。 好，再听下个听众系边个？ 系 ，Hello， 你好， 张生。 你好， 你好，张生。 系啊，啱啱听紧你哋收音机啊。 系啊，点啊？ 你有咩经验？ 呢个都系两年前，我就啱啱考完车牌。 系。 咁就買咗架七人車啦，咁啊，因為屋企就做嗰啲裝修，咁啊順便去運料啦。 係， 咁啊上到去羅便臣道，咁啊做完走喎。 啊，都係香港島啊， 係啊，羅便臣道嗰邊真係好棘嘅。 好，請講，跟住點？ 係啦，咁過咗兆輝台咧，咁因為我睇導航走啊嘛，咁佢就叫我行西隧咁啊，跟住行啦，叫我轉右啦，咁我見到轉右。咁你啲新牌仔咁梗係跟住個導航行㗎啦，你啲上面啲路就扭曲十三彎㗎嘛，咁係照入個路口，入完之後佢落斜，咁印象記得睇到個牌係唔知1:5定1:8嘅， 即係講緊個斜度係咯係咯， 係啦，咁咪一路落啦，佢條路真係單程路，仲要兩邊拍拍曬嗰啲車啊，即係人哋嗰啲私家車啊，你知上面啲高級嗰啲。人住噶啦，慢慢慢慢褪到落去，差唔多以为见到个路口走到啦，佢有两碌柱喺度， 哦，即系骨头 路 啊， 系， 咁 系，跟住嗰阵时就因为坐我隔篱嗰度我爸爸嚟嘅，咁我都好直接咁样讲啦，佢又冇车牌嘅，咁啊得我一个有车牌，咁啊，咁你褪翻上去啦，咁其实嗰阵时已经个匝道系咧 掉唔到头。 冇得掉嘅咧，定系褪尾走 嘅？冇啊，定系由尾走啊？ 斜佬嚟 嘅， 大佬 嘅。我都印象有啲咁嘅路咧，系啊， 佢揸咗几耐先去到见到柱啊？即系你要倒后褪几耐啊？ 就好似系嗰 五分钟到啦。 咁你真系要倒后五分钟啊？ 唔止咯。 系咯，同埋你本来 向前揸就五分钟啫，你倒后就唔止噶啦。 同埋你本来落斜噶嘛，系咪啊？ 系啊， 咁你而家要上车褪车五分钟。 佢行时落嗰阵时咧，我两边侧镜咧 high 到自己镜唔紧要啊，即系 high 到长身唔紧要啊。佢右边嗰啲全部贵车嚟噶。 系啊， 哇！去咗深圳啊，个心去到。 唔系你 high 一 high 做司机噶啦，可以帮佢。 哇！一 high 我卖楼都唔掂啊。 跟住咧， 真系卖楼都唔掂。跟住即系嗰阵时已经系褪咗啦，已经。 系。 咁我爸爸咧就喺隔篱系咁讲，诶褪后啦，褪尾啦，同你睇位啦。我话你连人都落唔到去，你点褪啊？ 我扎到咁样啊！ 门都开唔到，系啊，因为我嗰阵时褪咧，我最后我系要报警，话俾个警察知我大概边个位，佢落嚟揾到我就叫啲车。找埋啲車主落嚟褪走架車，等我褪翻走咯。 哇，好大件事喎！ 咁你咪見識曬所有啲有錢佬咯。 哇，嘅司機， 好老實講嗱，你話寶馬、Benz 呢啲都真係一般啦。佢隔離嗰架仲係 Bentley 嚟 嘅 喎。係，點敢喐啊，大佬架車？ 你報警係啱數啊！ 我想問你報警嘅時候，你係點樣求救嘅咧？嗰個信息係咩咧？ 我褪唔到 啊！唔好意思啊，我想揾警察幫忙，咁佢問我咩事，因为我好记得，佢问我咩事，我话冇啊，我就新牌嚟嘅，就入咗个骨头路斜路，而家出唔翻去咯。 系， 佢话咁使唔使同你叫拖车啊？我话吓，你可唔可以揾咗警察过嚟帮助我先？ 因为拖车都未必入到。 咁跟住警察系点帮？点样帮你法啊？ 警察咪叫，即系佢哋 call 台， 佢真系 call 到翻隔篱车嗰啲车牌，就打俾上次联络俾啲车主， 系 就。有啲車主就好在喺屋企，就落嚟幫手褪一褪，即係褪翻邊啲。 係， 起碼我唔使咁窄先，因為我鏡真係就嚟 high 到㗎啦。 等等先，我想問下，當佢哋真係叫咗嗰啲有錢佬定係司機咩都好咧，落嚟褪車嘅時候，佢哋有冇秒你啊？ 點知啊？ 有啲咪斜啤下咯， 即係有冇 而咪咪過嚟望一望你架車，跟住又望哦 P 咁樣，跟住就 咁樣受侮辱啊， 係咪先？ 哎、 我想问个问题就系你咧，你话即系个车程，你揸到去呢个骨头位嘅时候咧，都五分钟噶嘛？你当中有冇问过自己，我、会唔会行错路呢？即系你有冇呢个怀疑喺度嘅呢？ 我已经有啊，但系因为嗰阵时已经系单程路，你 洗湿咗个头啦， 佢又唔系，你明唔明啊？ 唔系，同埋咧，你喺座驾驶室里面咧，你见到有路就行噶啦， 啊、 你点会谂 咁 骨头路噶？ 同埋，我想话 个导航噶啦，已经系咁望噶啦。 系啊，即系话就算阿 Sir 嚟到咧，其实佢都唔能够话单凭指挥就帮你走得甩，佢都要人哋。 因为佢唔可以上你架车同你褪啊，佢一定要你自己褪翻。 系噶， 我 觉得 唔够。即系就算佢喺隔篱睇住位都帮唔到，一定要系褪埋人哋。 我真 系 好想问，系罗便神道近边一段啊？我想问一下。 你过咗罗便神道合头啊？ 系。 你咪过咗右边系兆辉台嗰啲屋苑嚟噶嘛？佢右边有条斜路仔系落去嘅，就指住个牌子住香港西嘅。啊、 但原来就唔系嘅，真系去咗西天啦，真系去 咗西位， 西天嗰边喎，真系。 搵你未？ 我 哋未 落到，我咪停低咗喺度，企喺度望住咗咯。 咁使唔使扰攘咗？ 你已经惊噶啦，你仲要抬头喎、 啊？有冇个零钟啊？扰攘咗要？ 我最后褪翻上去，好似褪咗成半个钟至九个字。 哇！不过佢帮你清好咗条路，系咪安全咗好多啦？应该 安全好多，即系起码你个人定啲啦，同埋佢系 阿 Sir 帮住你， 一路落车咧，佢会有个弯位要你转完弯再落车噶嘛， 系 嗰个弯位死咯。 咁你最后褪完之后咧，阿 Sir 有冇都同你警戒两句啊？ 警戒又冇啊，净系又系抄低身份证车牌嗰啲咯。 咁佢有冇抄嗰啲有钱人？ 系，佢哋算唔算系违拍噶？其实。 其实佢嗰边属于私家路嚟 嘅。哦，所以其实佢又冇错嘅。 系啦，佢哋冇。 咁你就系严格嚟讲，你属于白撞啦咁样。 你啊，真系踩人哋嗰条路啊！ 其 实 系我自己衰傻仔啫。 系啊，又唔好咁讲。你系衰新仔啫。 系啊。 如果你即系清晰啲咧，知道见到系私家路咧，其实 你都唔会知嘅。私家路点等于掘头路啫？ 就算系私家 路，唔紧要啊。 你冇谂过走唔到啊？ 即系叫香港西指住嗰条路口啊？ 系啊，究竟系咩要应该同？同运输署定系路政署讲话，你个牌咁咪玩我、啊？你运香港西变咗骨头路， 我觉得好劲嘅，即系 跟住到依家啦，咁我甩咗 P 啦，咁我就已经喺公司度揸紧 4 van 嘅，都系而家 再去多次。 咁我有去过啦，个牌已经冇咗啦。 嗱、啊，真系错咗啊！当年 香港西已经冇咗啦。 系啦，真系吓鬼，哇，好似鬼故咁，点解会都有个牌喺骨头路真系 搞嚟嘅。 系 啊，我真系惊啊！嗰阵时啱啱。考完牌买咗架车两个月， 恭喜你！你而家升咗呢个 level 咧，香港冇路难到你噶啦。 同埋咧，佢有经验就系好啊，系啦，佢即刻 call 警察，佢话真系搞唔掂啊，又真系惊嗨到人哋。 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嘅提示嚟嘅，即系如果你有时头先我哋两位听众打俾我哋啦，都系 P 牌嘅阶段啦，即系你有一个状况出现咗，同埋嗰个状况佢哋都推到几极致嘅。呢个时候警察叔叔真系应该可以帮得到你啊！ 即系你有呢个真系犀利，佢仲要 call 阿 Sir， 仲要联络埋个车主 call 佢停车啊！ 是啊，1872388啦，一隻歌翻嚟之后咧，继续听你电话，有冇入错线啊，行错路啊？头先嗰啲经验，你睇下几咁宝贵，欢迎同我哋讲嘅。Pretty crazy， 佢系容祖儿。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六十秒。 日前，著名漫画《大紫红狼》的故事原作者小池一夫因为肺炎离世，享年82岁。小池一夫1936年出生在日本秋田县。细个的时候，他热爱写作，而且是一个超级漫画迷。大学时就读中央大学法学部，当时希望成为一位律师。不过他毕业之后就放弃了做律师，反而全身投入漫画行业，担任剧本创作。1977年，小池一夫开办了一间漫画学校，叫做小池一夫剧画塾，积极栽培新一代的漫画家。好多著名的漫画家，包括高桥留美子和袁哲夫等，都是小池一夫的学生。小池先生对香港创作人亦都影响深远，最多香港人认识的小池作品应该就是在1986年创作的《雷眼杀星》。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60秒。 喂，欢迎 曾志豪、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喂，网上面已经有一个咩啊，争啲发生嘅意外 啊，企图嘅逆线行车啊 ，cam low 咧，佢就话喂，我啱啱听紧收音机，听紧你哋喺度讲紧嘅时候咧，我谂应该系佢自己嘅车 cam 啊，就拍到咧， 佢停低咗 嘅，系一个十字路口位嚟嘅，咁样咧，佢嗰边嗰条线咧就佢自己拍咗架车啦，隔篱嗰条线咧都系向前嘅，即系应该系 one way 嚟嘅，但系就去到嗰段片嘅最尾段嗰阵时咧，就发现有一架车咧想 转入嚟， 想转入嚟，咁好彩佢就停得切，都系企图进入嘅啫，咁但系咧另外嗰边十字路口位嘛，已经要第二架车道，好彩大家都收得切制，所以我估同类型嘅事件啊，嗰啲咩单程路你又想逆线去行啊，嗰样嘢都真系唔少啊！欢迎大家继续喺1872388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我有印象咧，有某一啲就唔系路面嘅，譬如咧，当你入到停车场嘅时候咧、 停车场系另外一个 系啊，咁有一个喺马鞍山啊翠拥华庭，我冇记错系嗰个屋苑咧，咁我嗰时去探朋友咧，那个停车场咧，我揸到入去，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咁沿路都冇位喎，咁你正常就梗係去到底为止㗎啦，咁最多冇位咪屈返出嚟囉，一路行行，咁佢又唔係好大啫，行咗两步嘅时候发觉真係冇位喎、走啦，走唔到喎， 前面后面都有车夹住， 佢係窄到一个地步呢，就係佢左右都有车啦，佢前面已经掘头路啦，你係冇办法呢可以正常地呢，你18手都掉唔到头 㗎， 跟住我望住我唔係嘛，然后望住真係窄到一个地步係掉唔到头，佢預你就咁喺個尾度褪車走， 其實唔係尾褪車走咧，係真係好 難，恐懼 你冇人 㗎，真係 咁多車又咁窄， 係 啊， 你會去歪個唐太。 我唔明點解佢會設計到咁樣嘅，跟住我又由於、 多啲車咯，可以 個朋友成日喺度即係要去玩，同佢玩啊，揾佢玩咧。下次我醒目啦，離遠咧，即係你當一至十嘅話咧，我行到第二架車咧，我就停低架車。步行行过去望下有冇位，步行行完有位再褪，冇位嘅就走人。 其实你讲到停车场咧，都系呢一啲咧逆线行嘅黑点嚟嘅。点解咁样讲咧？好多人咧即系为咗要揾位啊，左望右望就冇望地下嗰啲标示啊，究竟有啲地方净系呢一边转，嗰边唔可以转噶嘛？ 会啊， 成日你都会见到好危险地有一啲嘅即系车头对车头嘅情况出现。好彩喺停车场咧，大家都唔会揸到太快嘅啫。 系啊，嗱咁我哋讲开呢个逆线咧，即系话其实如果你真系大家。例如犯了呢个交通规例，犯法事少啊，安全事大啊，因为你影响道路安全啊嘛。究竟应该点样处理是最好嘅咧，最冷静嘅咧？琴日嗰个中港车嘅嗰架车咧，有好多人都话唔系最好嘅处理，会唔会停低先系最安全咧？咁样 吓， 咁不如咁啦，又系我哋风骚之友，即系我哋呢一位即系交通辅警，系啦，阿连生喺电话旁边啦，阿连生。 喂，你好啊！ 你好啊，系喂，又麻烦你解答下啦，有冇啲咩注意事项呢？如果真系咁不幸入错线、行错路嘅话，点做呢？ 好简单，如果你话睇翻个隧道嗰个情况啦， 好啊，好啊， 隧道情况，如果你真系发觉都行错线，即系叫逆线行车啦， 系， 咁你最稳定方法咧，就停喺停埋一边，左边或者右边， 系， 停低架车，打熄火灯，唔好喐， 系， 唔好喐，因为隧道范围入边咧系有镜头嘅， 即刻睇到你嘅。 睇到你嘅，系啊，睇到你嘅。你因为你打死火灯啊嘛，系咪？所以唔好惊，第一时间咧要镇定先。 系， 自己要镇定，跟住咧停埋一边打死火灯。 嗯， 如果系停得到咧，停低架车之后咧，隧道公司或者系有啲镜头影到你噶，见到你架车。 系， 如果你话我真系好惊啦，惊得滞啦，999啦，警察一定帮到你嘅。 系，所以其实咧，佢不停向前驶咧，就唔系一个聪明嘅做法啦，好明显系嘛。 這个会伤及到其他的驾驶者。 其他驾驶者应该怎么做呢？都见到他这样的话。 其实如果你见到系有车系逆线，见到你架车，有啲咧就会响安，有啲打高低灯，有啲咧就会打四火灯嘅。咁、 啊、 如果系明智咧，就系话如果系慢到车就慢车先啦，跟住打四火灯。 系 尝试下咧避咗架车去。 系 避咗架车就唔好停低架车喺度斗响安或者响高低灯，冇意思噶、 哦。 因为对方都已经系发觉到行错线，佢、可能咧驾驶者嗰个咧已经系好慌啊。 系。即其实你再响安咧，其实就真系作用不大啦。 个安系紧急情况下先好响安啊嘛。如果你话呢个叫紧急嘅，你不如打四火灯，打四火灯，慢慢去避咗嗰个系障碍物，或者 系 避咗嗰架车，我哋叫，咁你咪安全咯，系咪？ 系。 喂，真系好紧要呢件事，即系如果唔识得点处理咧，其实都论尽噶。 我谂第一样嘢即系冷静一下，即系究竟我应该要点做，跟住你就可能会谂到，而唔系继续直，我唔知点算，继续向前行咯。 系啊，喂，阿 Sir， 时间关系，多谢咗你先，因为都好紧要话俾大家听。系啊，方thank you 连生嘅，同埋阿 Sir 咧，其实永远都会帮到你嘅。你睇下头先嗰个掘头路，我觉得今次真系惊一事长一智，原来可以咁样。向阿Sir求教的，希望大家小心，听日见， 拜拜。